晨，而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好，船船仔喺星期四嘅朝头早咧，翻到嚟晨光嘅直播室同大家倾下偈。今日几多号咧？今日系12月14号，农历就系11月初二。出面嘅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8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低至中嘅。嗱，咁啱讲咧，就话出边嘅最高气温今日大约系25度，个感觉应该就冇前几日咁热啦，因为嗰阵时星期日，哇，真系热到咧，系忍唔住着翻件短袖或者背心。今日咧就真系出到嚟，可能亦都系因为我住比较偏僻啦，大埔区，咁啊出嚟咧已经有少少寒意啊。话说，因为佢哋就喺度讲话，星期六又应该日间气温系显著下降噶啦，星期日嘅早上咧仲会寒冷添，咁所以啲冬天衫、啲长袖衫，甚至羽绒咧，终于可以大派用场啦。 晨光每日一格。 成日都听人讲，原来一个人嘅磁场系好重要噶。咁不过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嘅磁场比较好呢？多啲同善良嘅人一齐同行，咁样你就可以感染到内心充满阳光。多啲同勤力嘅人一齐，大家拖住手，就可以令自己变得更加自律，因为俾佢影响到。多啲同真诚嘅人同路，咁样就可以令自己嘅世界冇咁多欺骗，可以更加开心。最后，如果你可以同更加多正能量嘅人一齐来往，就可以令自己变得坚强啦。所以，如果你有想成为嘅人，想成为啲咩人，咁样就同啲咩人一齐，亦都可以令到自己嘅磁场变得更加好啊！ 当初跟你备课成为战友，到下课亦要牵手，纵年幼学会相冲悲咒，到大个为了要奋斗，把记忆留在千秋，有烦恼学会了笑笑口，只看着变动世间旅途，我们曾以心声跳舞，如此关系像光跟影，日后未必走得到，过去逛尽千里路，我们还有很多理想，陪我长大互相修补，分享失恋的你定会共我分忧，心纵使留下伤口，我和你仍能往远处走，彼此看着变动世间旅途，我们曾以心声跳舞，如此 相守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怎样才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 最重要就是有好心情，就算天气不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着晨光第一线，这样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啦。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 晨光 Coffee Time。 睇下出面天气先。今日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25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风势微弱，同埋温暖，星期六北风增强，日间气温显著下降，星期日早上寒冷。市区气温大约在12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星期日早上仍然相当清凉。外面的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8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强度属于低至中。看一看新闻先。原来有一种动物叫做剑角羚，本身是一种已经说在野外绝了种的非洲角马，经过一系列的保育计划之后，终于是成功可以重返野生状态，而且是变了濒临了。这一种角马在1980年代因为过度捕杀，当然是因为他们的角和他们的肉是令到更加多的猎人去捕杀他们，而且令到数量急剧下降。去到2000年的时候，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的红色名单亦都宣布了令剑角羚是野外绝种啊。所以这一次的保育计划就透过很多不同的组织，好像是伦敦动物学会等等，令到他们在动物的保护区成功繁殖的。现在已经有510只小的剑角羚在野外出世了。亦都因为繁殖成功，令到呢一个红色名录入边，将佢哋嘅保育状态由绝种变咗做濒临，即系表示啦，呢一种物种咧已经有能力喺未来自我维持，亦都可以自我繁殖。当然啦，亦都系话啊，佢哋回归唔代表物种嘅恢复啊，只系或者系啊，成个生态真系可以复原咯。因为剑角羚其实在维持整个原生草原环境或者是预防荒漠化方面是有一个关键的角色的。尤其是剑角羚的从业亦都觉得啊，对付气候变化其实有一种解决的办法，是不需要这么害怕。在面对物种多样性的大规模流失的今日，其实是真的给到其他濒危物种的希望。当然啦，亦都希望呢一种嘅长期保育工作嘅后果或者一种结果咧，系即继续可以维持啊，因为真系需要大量嘅资源，同埋系真系要有人去帮手。亦都希望个市场虽然而家已经有翻呢一种剑角羚嘅出现，亦都唔好再次过度捕杀。如果唔系咧，只系会翻返去以前咁。整件事好似冇帮助过，咁所以真係嘅保护物种或者去应付全球暖化呢，你同我都係可以帮到手㗎。就係、是、千祈唔好再买呢一类型非法嘅野生动物嘅一啲物件，例如佢哋嘅角啊、佢哋嘅肉等等，你同我都可以帮到手㗎。呢首歌係洪家豪，只要你不尴尬。 中千对白眼，求自在亦并没那样难，仇恨未够胆，回复到三岁没防范，拿着我真心赤裸展览，无需为满了，为不孩童都不懂尴尬，用得叫世间我此际已长大，为何 慢慢对评论极解坏，孩童都不怕表态，暗恋你其实该翻开底牌，你肯接受多好，如回绝亦照高，愿你都不尴尬。Hey, 我的 best friend， 我不只要骗自己，我想一起，我想一起，旁人话不应将你逼死，你拒绝我即死，但我以后觉悟放手一搏，起身我的面皮我要告白，就算被冷处理亦照实告白，如我没半点羞愧，能使旁人笑声如胡闹戏，孩童都不懂尴尬，用得叫世间感到尴尬，我此际已长大，为何慢慢对评论极解坏，孩童都不怕表态，暗恋你其实该翻开底牌，你肯接受多好，如回绝亦照讲，就算终须会失败，还情愿做过才即使人生挫败，说喜欢你能多除非咳嗽笑会就地溶解，孩童都不懂尴尬，爱不爱照讲不会尴尬，我想接返三岁大，投缘就直接如玩具拥入怀，为何他出会丑怪，我给你诚实的开底牌，纵使直接失恋，回头亦在舞台街，但我都不尴尬，不走怪，不要，谁开解？ 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在动物世界里面，很多枝节的动物或者是爬虫类，亦都会在它们的成长过程里面去做脱皮这个动作的。咁相信其实脱皮都好痛苦，尤其是我见过啲蛇咧脱皮，好似系要成日喺度捐嚟捐去，搞成一日佢先脱到皮，甚至有啲如果系人工饲养，主人有时系会帮佢哋脱皮嘅。咁所以话脱皮真系几痛苦，因为意味住你要将你原本嘅表皮甩咗，然后如果你系喺野外嘅，新表皮生即系成长之前，其实系可能会俾其他动物去或者敌人去侵扰，系真系要面对唔同嘅挑战或者风险噶。嗱，不过如果你脱皮一次，咁样你就会成功一次或者叫大个啲啦。咁所以即使成个过程系好多挑战、好多困难，呢啲动物都系会坚持要脱皮，或者系进化令到佢哋咁样做。呢一种亦都可以称之为脱皮效应啊，就系、是、想跨越自己嘅成就，唔好画地自限啊。所以只有你唯有挑战自己，不断充实，你先系可以做到超越或者进步嘅。咁当然啦，每一个人都系会有安全区 comfort zone。咁所以如果你想有更加好嘅人生成就，就要即刻打破呢一种安全区舒适圈嘅谂法。譬如你想要挑战自我，发展新技能，甚至系由零开始啊！同自己讲啊，寻日已经过去咗啦，今日只系做今日嘅事，听日嘅事，我哋暂时唔好理住先，唔好沉溺喺以前嘅嗰种遗憾或者系唔舒服，去浪费当下， 要勇于有勇气去脱皮，放低过去。不过点样实际做到呢？大家可以试下，第一样嘢就系真系要了解自己啊，因为你真系要谂清楚自己有咩不足，深入去做一个自我反思或者自我反省嘅行为，去诚实咁样认识自己嘅优点，同一时间亦都系要知道自己嘅不足，咁样先可以针对性咁样进行一啲嘅改革或者系进步。另外就是要有一种重启人生的勇气，知道啊，可不如试下放低过去啦。因为你放低了过去，才可以拥有未来，你才可以实现到超越自己，或者将自己是由旧事物那里跳了出来，重新开始的勇气。其实这个真的都挺难做的。最后一样嘢，记得一定要持续保持学习，因为贪图安逸咧，其实都可以话系人类嘅本能嚟嘅。咁不过如果你有自我嘅要求，知道自己不断去学习，不断咁样去进步，其实你亦都系会做到一个自我超越或者自我反省嘅状态，咁样你就会成功啦。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最好的自己，不得都不紧要，只要你有成功就好了。这首歌是 Nancy Quai Never Mind。 回电太少，文字里当生疏陪伴太少，长夜里辗转反侧太难过，可你要得我心多，小沉默太多，难道你分不到心太无聊，一个人等到满了，我只期望多些关心，何解你竟不肯抱紧，何以炎夏积雪仍覆盖，可爱仍不爱，一个人双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一致决定维持利率不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保持在 5.25 至 5.5 厘，是连续三次会议按兵不动，而最新点阵图就显示明年可能会减息 0.75 厘。联储局主席鲍威尔在议息之后的记者会上说，政策利率正是处于或者接近峰值，但是如果适当仍然会准备进一步收紧政策，强调决策者不想排除加息的可能性。他又说，虽然通胀降温，但是仍然过高，会致力将通胀率恢复到 2% 的目标。另外，鲍威尔说今次会议有讨论减息议题，但是说不会等到通胀降到 2% 才减息，因为会太迟，而是需要在之前就降低对经济的限制，因为政策需要时间才能够在经济中发挥效果。日本執政自民党政治筹款丑闻引发新一轮政治动荡，首相岸田文雄在国会众议院否决针对内阁的不信任动议之后说，事件极其令人遗憾，又宣布今日会公布新人事任命，以挽回公众的信任。由已故前首相安倍晋三生前领导的派系清和政策研究会被指在政治筹款宴会敛财，其中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近五年来累计收受的回购金额可能超过1000万日元。预计松野博一、经济产业大臣西川康稔、总务大臣铃木纯司和农林水产大臣宫下一郎将会被撤换。日本传媒报道，属于岸田派的前外务大臣林方正将会接任内阁官房长官。乌克兰首都基辅遭到俄罗斯导弹攻击，造成至少53人受伤，在今个星期内第二次遭到俄军导弹攻击，亦都是近几个月来最严重的袭击。基辅在星期三凌晨传出爆炸巨响，乌克兰空军说防空系统启动，来自俄罗斯的10枚导弹全数被拦截，但是导弹碎片落入基辅东部的德尼普罗区。市长克里琴科说碎片击中一些房屋和汽车引起火警，一间儿童医院的玻璃窗被震碎，袭击造成53人受伤，其中20人需要送院接受治疗，区内一处供水设施亦都受损。乌克兰空军又说在乌克兰其他地区击落10架俄罗斯无人机，大部分在敖德萨被击落。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的冲突持续，加沙卫生当局说加沙有18600人死于冲突，又说又指责以军正是加紧围困北部阿德曼医院，并且向医院病房和庭院开枪，担心儿科病房12个病童的安危。当局又说医院院长和医护人员之前被以军扣留，期间被虐打，亦都不获安排饮食。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听日风势微弱和温暖，星期六北风增强，日间气温显著下降，星期日朝早寒冷，市区气温在12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星期日是星期一朝早仍然相当清凉。而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嗱，最后一道菠萝肠仔。 哇，咁就叫煮餐好嘢俾我食啊？ 咁我未入过厨房，唔识好正常啫。唔赞啊，都唔使话我嘅。 听听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Made in Hong Kong 大城市小故事，其实男人都想人赞下的。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择眼仔决定？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咦 ，Sarah 姑妈，你帮我攞出面个招牌羽绒鸭，我帮你啊 ！Star 肥强，所有有关于装修及维修同埋吊棚安全都系好讲究、好专业，唔系话你要帮我整就整到噶啦。 我知道啊，系人都知道，小孩才做选择，我都知道我选择揾专人帮你最正确。 想知道多啲关于装修及维修同埋吊棚安全，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维修工作要谨慎、认真注意、勿分神。我系邓思朗。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早晨啊，咁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朝早嘅6:37，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今日朝头早咧，冇错啦，除咗有阿船仔之外啦，咁白权豪小白咧都喺直播室入边陪住各位听众咧，咁喺星期 四， 唉，自己翻工都翻到懵下懵下，翻工翻到星期四嘅时间啦，唉，真系好啊！一听到星期四就开心啦，即系代表听日星期五啦。 系啊，呢个都系放假啦， 可喜可贺啊吓！喂，最近咧我都睇咗啲即系啲新嘅科技嘢啦。其实我哋人类咧咪成日都话要即系发明一啲机械人嘅。 系啊。 咁嗰间电动车公司嘅老板，即系嗰个科技首富嘅朋友咧，咁佢自己喺嗰个电动车公司旗下，其实其中一个部门咧系专系研发呢个机械人嘅，即系真系 robot 嗰只机械人。 系。 咁个机械人咧就唔系普通嗰啲工业用机械人，而系嗰啲人形机械人，即系同我 似人咁样嘅。 佢系有手有脚有手指，有脚板啊，有头啊，即系佢系用人类嘅 figure 去到研发机械人嘅模型嘅。咁佢呢个机械人同平时工业用嗰啲梗系唔同啦，工业用嗰啲，譬如你整汽车嘅，得个手臂，嘟啲嘟咁， 系啊，冇样噶嘛， 冇样噶嘛，咁嗰啲其实亦都系 call 系机械人嚟嘅，系啦，所以 佢系一个唔似人嘅机械人，即 系啦，系啦，冇错啦，咁所以机械人嗰个定义咧，我哋广东话咧就容易混淆啊，因为我哋都系叫做机械人啊嘛，咁但系嗰啲的而且确咧又算系即系个范畴嘅机械人一种。咁如果你用英文嘅话咧，咁就未必系全部即系 robots， 你未必会有个人形嘅样子出嚟嘅。佢哋就会用一个可能机器 machine 咁样去到咧，就喺个脑袋入边出现嘅。好啦，咁今次呢个咧就真系叫人形机械人嘅研发咧，就已经去到第二代啦。咁啊，今日十几号，今日14号，佢寻日啫，原来寻日先出咧佢第二代嘅呢个机械人嘅 Gen 2咧。咁佢个宣传片一出嘅时间咧，咁都即系一定多人睇噶啦。咁今次最特別嘅賣點係咩呢？其實除咗呢一個品牌之外，其他坊間有好多唔同嘅機械人咧，亦都面世咗嘅。 嗯， 有啲係識打關鬥啦，有啲係識跳啦。 但佢哋研發出嚟嗰個目的係咩啊？就係睇佢跳同打關鬥。 其實跳同打關鬥咧係一個嘅過程，即係佢已經做到跳，佢已經做到打關鬥。 哦， 係啦。咁最終個目的係咩呢？最終的目的就係、是你將一啲嘅任務入咗去一個機械人嘅嗰、那個嘅 program 入面，然後叫佢完成一啲嘅工作囉。咁對於真係長遠嚟計呀，對於譬如係人類嘅海洋探索呀，或者地心呀，又或者係宇宙航天科技或者宇宙探索呢啲，其實係 用到機械人就好多嘅，即係正如亦都有啲科學家分析就話，不論有冇外星人都好，但係我哋見到嗰啲不明飛行物體入面咧，其實都未必有外星人嘅， 都係嗰啲 robot 嚟嘅，或者係嗰啲唔知乜嘢星球派啲無人機過嚟。 可能第一就係無人機，又或者真係你講得啱啊，可能入面就算有嘢行出嚟嘅，估我都可能係機械人嚟噶。 係你仲以為佢係外星人？ 係啦，不過啲機械人咧。即係再講深少少，就係佢有機會係而家我哋地球人研發嗰啲咧，就係叫做成個都係嗰啲機器組成嘅機械人。咁但係遲啲會唔會變成就係、叫 bio machine 咧，即係叫生物機械人咧？唔知嘅。 哇！好有啲好電影啊，搞到。 因為其實都係嗰位首富啦，佢亦都喺度話到其實人類嚟緊嘅時候，可能都會將啲晶片植入去我哋嘅身體入邊。咁到底係人慢慢變成機械人啦？定係機械人慢慢變成人啦，將人嗰個記憶嘅移植落去啊，等人可以永生，即係呢啲咧就太多討論啦。咁但係今次睇翻呢一個機械人咧，其實佢做到嘅動作咧都相當之多。咁佢普通嘅行路其實都有少少牙下牙下嘅感覺嘅。咁但係都可以好似人類咁流暢去到行路啦。 係。 咁而且基本嘅跑動咧都係做到嘅。咁唔單止佢呢個品牌啊，其他品牌嗰啲機械人頭先提過啦，佢又可以打關鬥嘛。咁直头可以拍功夫片嘅，有啲机械人系、 哦、 啊，即系喺二楼跳落嚟一个你鱼翻身企起身，跟住就咏春打你一掌咁。其实而家有机械人系可以做到呢啲嘅 program 噶。 哇，咁如果俾佢打掌都几 系啊， 都几坑噶、 哦。坑啊！ 我都 咁佢个力度可以 set 啊嘛，因为 但哦咁我可以用翻我嘅演技去俾佢打低嘅。 系啦、啊，又或者佢真系打低你都得啊。真的打得你都好易啫， 系都易嘅其实。 系啦， 你行埋去拱一拱我都 OK 啦，你都会冧噶啦。咁所以咧，啲机械人咧咁去到研发啦，咁都几做到几多嘅动作嘅。咁但系机械人咧，往往俾人哋觉得一种咧就系、是粗枝大叶嘅感觉。 啊， 意思即系话你叫打关斗得嘅，你叫佢推你一掌得嘅，你叫佢平衡有阵时有啲玩法咧系咁嘅。啲机械人研发咧，佢就特登。同个机械人一起行路，科学家同机械人一起行路，然后嗰啲大只仔咧就喺侧边咧就无端端推个机械人，就推跌佢，系啦，咁有几个 program 嘅，有啲 program 就个机械人跌咗之后咧就好快脆自己就好似人类咁喺地下度企翻起身， 系自动嘅， 系啦，有啲咧就个 program 就 set 到咧佢系不倒翁嚟嘅、 哦， 你点样推佢咧？佢个平衡咧就可能跣两步，即好似以前成龙大哥嗰啲耍醉拳咧。醉拳咁啊，就一醉拳就自己褪两步，但系又企翻喺度嘅，咁所以都好多呢啲唔同嘅 program。好啦，咁但系就叫做嫌佢就比较上粗枝大叶啦。今次呢一个咧就劲啲啦，因为佢咧系将呢个机械人嘅 program 就 set 到咧，佢手指都有好多唔同嘅 detector， 即系嗰啲叫做感应器。咁嗰啲感应器咧就可以做到好微细嘅力度嘅分析都得嘅。 意思好似我哋人类嘅手指。 冇错啦，其实佢。说穿了，佢又系攞我哋人类只手指去到分析，到底我哋嗰啲感应系点样，跟住就将嗰样嘢咧就机械化咗佢，就摆咗入去个机械人嗰度。咁呢个机械人咧，其实佢就可以攞起嗰啲鸡蛋嘅。 哦， 啊呢、這个就开始又进， 真系，哇，咁我真系几精细。 系啊，又进步咗噶啦。咁佢嗰啲机械人咧就可以自己攞起个鸡蛋，然后咧就可以。放喺第二度， 我以为佢可以帮我剥埋添， 剥埋应该得嘅，因为剥埋 蛋壳都几 剥埋蛋壳，佢只系需要加多少少嘅力度啫嘛。 唔系噶，咁唔系噶，你要即系好精细咁样唔烂只蛋系几难嘅。 但系佢已经摆到一只鸡蛋落去咧，其实已经系一个好大嘅进步啦。系啦，咁啊睇下嚟紧会唔会仲有啲更加多嘅进步啦咁样。咁你话人坐嘅机械人之前好似都有提及过，咁的都可以开始做到啲好精细嘅嘢啦。咁因为嗰啲就人坐喺个大型机械人入面，即系好似嗰啲高达嗰啲咁样咧，咁嗰啲就已经都开始招标啊卖紧噶啦吓。咁啊睇下会唔会即系嚟紧喺个地即系嘅路面上有机会真系睇得到呢啲机械人，睇到都 几正 系啊！睇到我都觉得几得意啊，因为嗰个机械人系你坐喺入边，然后佢都可以做到啲好精细嘅嘢嘅。 阿凡达啊，好烦阿凡达 ，sorry。 阿凡达就我个脑入边变咗第二个人啦。 但系佢一开始咧一嘅时候嗰套戏咧，佢、 啊、 系真系有个人坐喺个机械人入边。 哦，嗰只系 啊， 哦，因为你有睇阿凡达，你冇睇高达。 我有嘅，但系我觉得阿凡达嗰个令我好 impress， 因为佢真 系 好震咯。 系啊，咁嗰啲机械人咧，即系都讲多两句，就系嗰啲机械人都得意嘅，因为你坐喺入边嘅时候咧，咁佢真系有两只脚喺度行路噶嘛。 系啊， 咁佢嗰啲机械人，如果你要喺公路行嘅时候咧，即系譬如我喺 A 要去 C 嘅地方嘅话。咁我行路好慢㗎嘛，咁我可以变形嘅，少少变形就变返做一搞似车咁嘅样。 咁佢变咗个只叫咩？ 变形金刚。 係咯，变形金刚。 跟住就用四个碌就行到去嗰度呢，跟住就好啦，到咗你就起返啲咁样，佢就唔係啲啲啲，唔係变形金刚嘅声嚟嘅。佢就啲咁样，即係等好耐，跟住佢变咗形啦，跟住你就可以做啲，佢而家最主要都系一啲工業上嘅用途比較常多嘅，咁、 哦、 所以你我更加似比起機動戰士跟鄧咧，我覺得更加似另外一套嘅動畫就係機動警察，咁佢真係將好多嘅機械人係工業用嘅機械人咧就放咗喺入邊嘅，咁令到我哋即係慢慢睇到個未來世界嘅轉變啦嚇、 神光百科。 好啦，短短地神光百科咁啊，除咗睇天氣22度之外啦。亦都可以咧，就係睇得到，原來呢個世界上有一種症狀叫做五睡悲傷症，都適合船仔聽嘅。因為呢一種嘅五睡悲傷症咧，就係同你嘅睡眠時間啊，某程度上係連結嘅噃。啊，根據調查顯示，原來呢個睡眠悲傷症咧，就係因為午睡太多，然後咧就產生咗啲疲倦感，而導致咗呢一種嘅症狀噶。一般朋友，如果你想睡眠睡得好嘅话咧，午睡之前曾经提过，就系、譬如六分钟就开始增强你嘅记忆啦，十至到十五分钟咧，亦都可以再强化咗你呢一项嘅记忆噶。最好嘅午睡时间就系二十至到三十分钟。咁但系如果你话好似船仔咁样，午睡咧都超过四十分钟嘅朋友嚟讲咧，佢有机会因为睡眠太多而影响咗嗰个嘅疲倦嘅感觉嘅，即系叫做成日听佢讲啦，啊越瞓就会越攰。從而咧影響咗呢個精神狀態嘅話咧，一個唔小心啊，就會變成呢個午睡悲傷症噶啦。所以瞓覺咧就唔好瞓咁多啦。 心直上，从宇宙笑笑笑跳跳跳，喺双喜楼干一杯一杯喜酒透，唱空一一举手好，功夫色胆筋斗全部拍手。双重的邂逅，坊间独有发售。双重的意酬，纷纷大众接受。将会活在巨耳听候，拖拖手手直到以后。哇哇哇！双半香台双饮喜酒。最靓啲几多家私几多算资，新开张一家公司，香槟好多支，参加好多次，新开张新开始，多奖品多奖意，上爆台双生子，三鬼家吉睇开数字睇睇。 Twins 佢哋嘅呢首嘅作品叫做《双喜楼》。 温22度，相对湿度 85%、啊、今日最高的气温都会在25度的，不过随后一两日的天气就会显著下降。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在我们电话旁边继续邀请到时装界大人阿海在这里的，早晨阿海。 早晨小白，早晨晨光的听众。 我们呢 对象仔都跟大家说早晨。 梗係啦 ，Good morning，Good morning， 係咪？ 朝氣勃勃好啊！咁啊，過多兩日咧，都希望佢哋可以捱得凍啊嚇。雖然咧、嗯，我哋就不斷喺度講緊話，今年嘅冬天咧就話佢氣温都幾和暖啦、啊。咁所以就諗咗好多咧，點樣可以着衫著得配搭得嚟咧，但係亦都有冬天嘅感覺嘅。咁、 嗯、 但係而家唔使啦，因為真正嘅冬天過兩日咧就真係嚟咗啦。系啦，咁 系咪噶？不过我哋当系先啦。 系啊，天文台就话礼拜六日咧，嗰啲气温会急转直下，即系去到冻啊。 啱啱教我啊嘛，着多就好过着少，着多有得除，着少你就未必有得加啦。 冇错啦，冇错啦。咁、嗯、所以我哋今日咧就即刻将个矛头咧就指向喺冬天一啲嘅着衫方面啊，或者喂，其实谂下发型都系好重要的，发型啊，或者冬天又多咗人戴帽添，海。 会噶，因为头嘅保暖咧都系好紧要嘅，同埋我知道，因为嚟紧圣诞节啊嘛，可能 around 圣诞节咧，好多朋友除咗留喺香港，我哋可能会预咗啲十几度嘅气温啦，或者如果你会飞仲系停留喺北半球嘅，你嘅 travel 都系嘅，咁好热门嘅地方，譬如你去日本啊、去韩国啊，甚至乎去到欧洲嘅地方咧，一定就都会比香港冻噶。 哇，韩国而家我谂真系好冻添啦，韩国 好冻啊！我见睇佢哋啲相咧，全部绒褛啦， 系咯， 羽绒啦、冷帽啦、手袜啦，全部都要出场。因为如果我自己咧，真系要飞韩国十二月一月咧，以上讲嘅装备咧。都是必备的，暖包啊呢啲咧，即系除咗手袜，你戴住手袜，我都要拿住个暖包啊，真系冇办法。咁然后个头一定要包住啦，又系阿妈教落啊嘛，唔好吹亲风啊个头，如果唔系会头痛噶咁样啊嘛。 食风啊嘛，其实去到咁冻嘅天气咧，系咪都冇 fashion 可言噶啦？ 梗系唔会啦，你头先讲其实发型都系我觉得我哋成日讲嗰个叫粗粗碌噶嘛，唔好谂住哎呀我笠住咗顶帽咧，你个头就唔使搞喎。我哋就你笠住顶冷帽都好啦。笠完冷帽好衰咁讲，喂你唔好搞到自己咧个样咧好病样啊， 系 好病人嘅样咧，可能你要化翻少少妆啦，会唔会就系你唔好扎起晒个头发先至嚟戴嗰顶帽嘅？你侧边咧或者你前面如果你有刘海嘅部分，会唔会你都系见翻少少刘海嗰部分咧？ 哦， 你前面嗰啲头发啦都要突翻啲出嚟咧，你侧边会唔会你都留翻两条头发会跌落嚟嘅？仲要可能系跌得好不经意，唔好太过工整嘅、 哦，跌到 又唔好太散、啊。 我有听过啲人讲话，梁朝伟咧。佢你见佢嗰身嘅 look 好似好不经意咁样，其实嗰啲不经意全部都系佢好俾心机咧，企喺块镜前面，企喺度执出嚟噶嘛， 都要营造出嚟。 营造出嚟，冇错，系啊，系啊，系啊， 系咪啊？即系唔好睇人哋戴女仔戴嗰顶帽好靓，跟住侧边跌两条头发落嚟，好不经意，其实都要营造。喂，为咗嗰两条头发，你要卷噶。 哇！ 真系你要 set 个卷发器咧，要卷佢，可能你会卷弯咁样少少，或者卷佢挛少少。或者後面扎條馬尾都好，你要跌啲頭髮落嚟。其實即係全部都係你想靚咧，就真係要花呢啲心機啦。 哇！真係唔係不經意啊，原來 唔經意噶，唔經意噶。如果我自己戴帽出街咧，我都照曬鏡咧，睇下哎呀跌幾多頭髮落嚟好啊，要唔要卷一卷佢啊？會唔會太亂啊？咁樣啊，望出嚟個樣要精神啊咁。因為帽你其實都好多，我哋早好多集之前咧，其實都有介紹過帽啊嘛。你尤其是去到十幾度嘅氣温，你可以係啲絨嘅畫家帽啦，皮嘅畫家帽啦，跟住你可能係戴冷帽，我哋就傳統嘅冷帽啦，有聖誕氣氛嘅，可能上面有個波波嘅冷帽。 係喎。 是不是啊？或者啲淑女帽啦，喂，其实都好多嘢玩噶嘛， 系啊， 一冻就多嘢玩噶啦。 啱啊，咁啊戴帽咧，我自己都中意嘅，特别如果真系好冻嘅天气咧，戴住顶冷帽，我自己都觉得。 尤其是你咁早出门口。 系啊，四点几嗰阵时真系好舒服。如果戴住顶冷帽，唔使惊吹亲。咁啊，礼拜六日嘅时候，可能我啲冷帽咧都要出动啦。但我又听过都市传说，我话如果戴帽戴得多咧，会甩头发，唔知阿海有冇听过咧？ 我都有聽過噶，尤其是真係咧，即係我自己呢啲年紀啦，有時都會久嘅。哎呀，又好想戴帽。 但你保養得好好、啊、喎，你個頭有多頭髮？ 哎呀，都擔心啊！而家都開始，因為咧，我有啲朋友都講啊，即係一轉個字頭咧，你身體嘅機能咧都會有向下跌嘅啦嘛。 係。 咁當去到某個年紀咧，成好似斷崖式咁樣跌落嚟。 哦，即係好似我啲温度咁樣，好似我哋星期日個温度咁。 廿幾一嘢去到十幾 drop 十度嗰啲咁樣斷崖式咁樣 drop 落嚟咧，其實即係身體你其中一種症狀症狀咧，就係、是、甩頭髮，戴帽都可能真係會嘅，尤其是你個頭好焗好焗嘅時候咧，真係會有機會咧，因為你個頭我哋所謂叫唔疏氣啊，唔通氣啊，做人又唔好唔通氣啦，跟住個頭咧，尤其是你嗰啲毛囊咧一閉塞嘅時候咧。其实就好容易甩头发啦。 哦，咦，咁要谂计喎，先得喎呢个。 要注重啦，好多时候我哋咧就赖咗落去，年纪大啦，年纪大咁就好容易会甩头发啦。呢、這个只不过系自其一啫， 系， 同埋真系同年纪大有关，因为咧个年纪咧，其实我哋会感受到手手脚脚，身体我哋肌肉会流失。其实你嘅头皮肌肉一样都会流失。 咦，系、哦。 真係會嘅喎，咁我哋點樣去幫補？我哋點樣救佢哋咧？或者令到佢哋唔好有個斷崖式嘅向下衝咧？咁、 啊， 我哋先講咗頭皮先啦，即係呢個都係扮靚嘅一部分嚟噶嘛。如果你又想戴帽，又想頭皮健康， 揾啱洗頭水同護髮素係嘛？ 你此其一啦，另外咧就係、是、你要自己幫自己個頭皮得閒按下摩。 哎呀，我冇喎、 啊。嗱，因為你手腳你可以做肌肉訓練啊嘛。咁、你點樣同你個頭皮做肌肉訓練啫？你唔可以你舉重啊咁樣啦、 啊。 你就掌上壓啦。唔會噶嘛，咁你就可以自己幫你自己嘅頭皮咧做一啲嘅按摩，其實都係等佢咧喚醒翻啦，或者鍛鍊翻佢個肌肉有翻啲彈性。 哦，依家其實去洗頭嘅時候，佢哋嗰啲按摩都真係有用喎，如果照你咁講。 係啊，或者你出去做一啲嘅頭皮護理咧，其實佢哋嘅按摩咧都唔係冇原因㗎。都真係要幫你嘅頭皮自己按翻摩啦，其實就係疏通翻嗰個毛囊啦，同埋就係幫你建立翻你自己嗰个头皮嘅肌肉，咁呢个只其一咯。大家做按摩好简单啫，系咪啊？你可能睇紧电视，或者你听紧晨光嗰时都可以一路帮自己按住个头。 系啊系啊系，耳仔听紧嘅个头按紧摩咁样。 冇错啦，你嘅手又可以有少少运动，个头皮又可以运动。嗱、 啊， 此其二啦，头先我哋讲咧毛囊嘅闭塞，拣啱洗头水好紧要啦，同埋洗头嘅时候咧，你有阵时我哋真系唔好懒。好多时候尤其是女士们咧长头发啊。我哋洗淨係覺得洗乾淨啲頭髮咪得囉，其實原來你洗乾淨嘅頭皮係更加緊要啊、或者兩樣都咁緊要。如果有陣時有啲長頭髮嘅女士們啦，要留意咯，你洗完第一陣，你會覺得個頭究竟係咪真係乾淨呢、有機會其實你要洗兩陣洗頭水。呢、這個都係有陣時髮型屋咧，點解佢都會幫我哋洗兩次啊？我自己最近我都出去洗個頭嚟嘅，咁、佢都會話：你第一陣唔係太起泡啊，咁樣。佢話我幫你洗多一轉啦、 啊， 咁樣、要洗兩轉、 啊， 尤其是個頭皮、啊，你唔好淨係顧住，捽到啲頭髮好似好乾爽、好乾淨就 OK、 啊。 你真係要咧攞啲洗髮水啦，啲 shampoo 啦，你要捽落去你嘅頭皮嗰度，然後確保你嘅 shampoo 係要徹底咁樣清潔咗佢、 哦， 毛囊唔好閉塞。 系，咁啊，记住捽落去啊，唔好谂住系咁去搲佢嗰啲就唔好啊，嗰啲整伤个头皮。 同埋啲护发素啦，我哋会落护发素，记住护发素系落个头发嗰度，尽量就唔好咧落到你嘅头皮。如果你真系会，我点落都或者我都有啲护发素去咗头皮嘅，咁其实你都系要清洗干净佢。 哦，因为护发系，因为护发素系酸性啊嘛。 同埋會阻塞毛囊咯， 哦， 一樣會嘛，咁所以你記住個毛囊一定要保持清潔，翻屋企就除低頂帽，洗頭嘅時候就要保持清潔，間唔中咧，其實坊間都有啲叫做 deep cleansing 嘅洗頭水咧，係啲深層清潔嘅洗頭水，咁你可能隔幾日啦，你就我因應自己嗰、那個嗰個油脂嘅分泌，如果你嘅油脂分泌得比較旺盛少少嘅，咁你可能咧都要用一啲 deep cleansing 嘅洗頭水咧，用得密少少。可能你隔幾日先啦，你唔好太密啦，你試一試個效果先。你可以用一啲 deep cleansing 嘅洗頭水咧，幫你嘅頭髮做一做清潔先。咁呢啲咧都唔係話一朝一夕咧，你可能係兩三日之間，你突然間覺得，我真係好似多咗頭髮，都係嗰句，唔係變魔術。但係當你咧持之以恆嘅時候咧。慢慢你就發覺，希望大家都係保養嘅頭髮靚靚啦，唔好因為我戴帽啊，或者我成日轉髮型啊，扮靚嘅時候又引致到頭髮脫落啦。我哋都盡量保養翻我哋嘅頭髮同頭皮咯。 係哇，呢、這個非常之重要嘅貼士啊，因為有個靚嘅頭髮咧，咁你先至可以咧就用唔同嘅髮型 去 到襯 你 唔同嘅服， 係 啦，冇錯啦。咁 冬天衫咪靚靚咯。 所以呢個貼士非常之大。我哋今日傾住咁多先，唔該曬，好，下個星期再見， 拜 拜。6:59啦，咁啊转头咧会有分道广播嘅，咁啊普通话台咧，咁啊见到阿波波有音乐早点都准备咗噶啦吓，咁啊另外晨光第一线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啊，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00到10:00。 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早晨啊，早上嘅七点零七分嘅朝头早啦，咁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听众你哋好啊，大家早晨。咁啊有一啲嘅食肆练习通告嘅，咁啊由白元浩小白同大家一齐先睇睇先。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另外都系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咧就出现啦吓，咁啊希望咧将啲最新嘅交通消息同大家一起听听分享一下。直播室入面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啦，船仔都喺度。 早晨啊，小白。 早晨，交通组嘅系 Mini 都喺度啦。 各位早晨。 早晨，咁啊，出边交通方面系咪都 OK 咧？ 都唔错噶。咁而家同大家睇睇个隧道情况先。咁而家各区嘅隧道出入口大致正常嘅，除咗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少少。路面情况，九龙区先。咁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而新界区啦。咁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富泰村嘅车龙排到去福亨村，再提提大家一个封路措施啦。九龙湾启丽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启泰苑方向近罗陈楚思中学全线需要暂时封闭噶。咁受影响嘅隧巴641号去启德方向需要改道行驶。 哦，就系咁啦。 系。 咁啊，交通方面都几好。咁啊，朝头早最紧要就喺温馨提示啊，大家就揸车嘅时候安全距离啦。 系啊，大家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冇错啦，咁啊见到红灯啊要停啦，唔好好似盲牛咁啊冲过去啦。呢个形容都几好啊，其实都一红灯你仲冲过去做咩啫？ 系啊，同埋咧有交通规则咧，就大家要遵守噶嘛。其实唔可以唔遵守噶，为着呢个无论系司机啦、行人啦，所有道路使用者嘅安全啊，大家都要遵守交通规则噶。 系。咁所以呢啲就温馨提示啊，咁大家希望个路面上面路路畅通啦，零意外呢、這个最好啦。 嗯，小白讲嘢好官腔啊，好似 吓唔系啊， 系 啊。喂，呢啲咧点解仲要不断咁样提呢？系因为真系仲有意外啊。 其实系嘅，不过咧我哋即系日日提，希望大家都可以小心啲啦。虽然我讲嘢真系好似好官腔，好似政府宣传片咁。 唔紧要啦，咁都系要宣传嘅。 如果真系零意外嘅话，就唔使讲咁多啦。点解咁讲呢？因为有阵时见到啲交通意外，只系自己都觉得心 up 啊，特别仲有即系牵涉到啲小朋友嗰啲啦，又多长者睇翻数字。 我有睇到咧，琴日有一单意外啦，喺我哋身边发生嘅，但系其实冇任何伤亡嘅，咁就喺我哋身边广播度啦。有一架私家车铲咗上行人路啊！系啊，但系 唔止一次要嘅，上几个月之前都试过一次啊，冲咗 啲米啊，然后咧啲司机会唔知点解咁快飙上嚟， 唔系直口嚟噶车。 但系咧就系嗰下就会觉得，咁自己平时成日喺呢一个地方啦，可能等小巴、等巴士， 系啊，唔好企咁出啦， 等 shuttle bus 又好啦，所以嘅时候望到嘅时候就觉得啊，有少少惊啊，即系我自己真系要打醒十二分精神望下路面情况，即系就算有架私家车。 真係有啲咩唔小心都好啦，作為行人自己都要留意住身邊嘅路面情況。 嗰啲成日話啲叫擴噪音嗰啲耳機咧、 啊， 我唔好戴咁多。 其實我都好 喺條街嗰度唔好戴咁多，因為你真係聽唔到 你望下船仔， 我即刻喺度苦笑。 嚇、啊！你有戴㗎？ 唔係，但我嗰只我話佢降噪，佢降唔到 咯。哦， 其實我都幾驚㗎，因為咧有時戴住啲降噪嘅耳機咧，真係咩都聽唔到㗎。 係啊，去咗第二個空間咁樣㗎。 系啊， 系啊，所以即系路面上面有人哔哔咁样，你又听唔到，咁所以啊，呢、這个就系自己安全问题，就自己留意翻啦。 嗯，咁我哋咧今日咧就同大家分享一则新闻啦。虽然同大家讲一讲安全嘅问题之外啦，亦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啲新嘅知识噶噃。咁而家世界首例啊，第一单咧就系韩国首尔已经推出一个无人驾驶嘅巴士啦。 哦，无人驾驶巴士啊？ 系啊，几得意，我觉得 唔系路轨嚟嘅， 唔系路轨嚟嘅。因为我哋平时咧去机场啦，去旅行嘅时候搭飞机都有搭过一啲无人驾驶嘅一啲列车噶嘛， 系， 咁就系有路轨嘅。咁今次同大家讲嘅咧就系一个巴士嚟嘅。咁因为咧，我哋平时用开嘅，即系谂住啊，无人驾驶都好似有路轨，好似安全啲啊、但系咁呢一个咧就系有一个车内而家暂时仲系试行紧嘅啫，暂时就有技术人员代替司机啦，咁就喺度监察一下个情况。放究竟系点？即系例如同啲乘客讲啊，已经满座啦，你唔好上嚟啦。 哦， 系啦。咁但系乘客所有嘅乘客咧都要坐喺座位上边，并且使用安全带嘅、 嗯。 因为咧，我哋平时搭巴士咧，大家咪有企位嘅， 系 即系可以企喺度等嘅。你喺度即系你搭巴士，即系仲可以 左摇右摆， 即系有企位啦。 但系而家咧呢一个嘅巴士咧就冇企位嘅，同埋你坐低嘅时候咧， 要攬安全带， 攬实。 唔攬安全帶佢就唔開車。 睇下邊有技術人員啦， 橫掂佢都自助嘅呢樣嘢都，咁咪你不如 detect 埋嗰個安全帶啦。 佢好似都幾好啊！而家啲新科技咧真係好發達 嘅。你有冇坐嗰啲小巴？其實你一坐咗上去嘅時候，佢咪有個安全帶個 mon 嘅，佢即刻司機係睇到邊一個乘客係冇攬安全帶噶嘛？ 啲、哦、小巴有、啊。我以為啲私家車 有、哦，我都係、啊、 私家車有啦。咁但係小巴 私家車會響 喺嗰、那個喺嗰、個位啊，嘟嘟嗰個位，即係俾錢嗰個位咧。佢上面有啲大有個 mon 喺度嘅，有啲小巴。 嗰、那個唔係車速嘅啫咩？淨 係唔係嗰個車速就再上啲啦，近住天花板嗰個位啦。佢另外車速下低嗰度咧，有啲小巴佢已經裝咗一個 mon 咧、 哦。下次要留意一下先，真係唔知而家香港有咁多高科技、 啊。我有試過坐喺度嘅時候就喺度望咯。咦？隔離嗰個冇攬安全，我再望一望佢。喂！哇！你冇攬安全帶啊咁樣，跟住佢就温馨提醒啊，咁佢即刻攬翻安全帶咯，幾安全啊？ 船仔攬安全帶啦， 係啦， 不嬲我攬嘅， 係啦， 咁梗係啦， 我攬嘅真係 攬住個安全帶添啊！ 係啦，咁如果大家有機會去韓國咧，記得可以試下搭下呢架無人駕駛嘅巴士，亦都記得要用安全帶。咁而家暫時咧就首次推出咧就係深夜嘅 A21号嘅路線啦，咁就會喺首爾市合井站同埋東大門站之間咧循環運行嘅，咁暫時就係凌晨去運行啦。所以如果大家真係想試下搭嘅話咧，去韓國。嘅时候想试下搭嘅话咧，就记得系深夜嘅时间、夜晚嘅时间去试下啦。 咁、嗯、啊，都几得意吓。咁呢啲即系无人驾驶嘅巴士咧嘅，唔同地方都有嘅。咁佢哋就我自己曾经观察过嘅话，佢哋嗰个车速有啲就都仲系慢嘅。咁都啱嘅，因为佢成架巴士都系 sensor 嚟嘅。咁即係有啲咩佢就又減速又減速又減速咁啊好多嘅，咁但係都係好事嚟嘅，咁你科技要進步噶嘛，咁直接到如果成個城市都已經係無人駕駛嘅話咧，咁個速度就可以提高翻。 係啊，而家一啲新聞部咧就採訪咗幾位無人巴士嘅乘客啦，好多人咧都話啊，而家就係車速慢少少啦，同埋緊急嘅停車咧唔夠 soft 啊，但係除此之外其實同普通嘅巴士都差唔多嘅。 係啦係啦係啦，咁啊即係所有嘅叫做危險性啦，好多都係因為人為因素嘅，咁如果真系完全冇人为因素嘅，咁反而可能到时会再零真系零意外啦吓。 系啦，希望都真系啦。 系啦，好，唔该晒，唔该晒 Mini。 拜拜。 天气方面啊，问一问咧，船仔啦，出边嘅情况点啊？ 咦，今日咧就个感觉唔系话阳光普照，有少少乌云咯。但系咧，啊，咦，系咪乌云？应该都未必系，纯粹系云层比较厚啊。咁而且咧，我感觉到有一种湿气。 湿气啊？咦，系、啊。即係比起前兩日，而家相對濕度85%，係真係濕咗好多、啊。 係，我諗係咪可能再 早少少，可能四点，我唔知啦吓，可能落过雨啦。 啊、 因为我见到地下咧，某个走廊嗰啲位系有少少积水嘅，咁、啊、我唔知话佢系冷气积水定系点啊。嗱，不过咧，同大家讲下，冬天除咗系着多啲衫之外咧，一定会食一样嘢嘅，就系姜。 姜啊，哦，系啊，啲中医师成日都话咧，即系含住片姜，其实都可以驱下寒噶噃。 是啊，因为其实这一种姜呢是可以提升我们那个消化功能啦，或者是舒缓咳嗽等等的。 嗯、 尤其是呢是可以增强免疫力添。所以尤其是现在呢咪成日都有时冻有时热咁样嘅。 是啊，非常 好啱，是啊，好啱饮姜茶或者食姜去驱除寒意嘅。 是。 尤其是譬如如果大家因为突然间热返啦，通常我就是热返就会冇咁好胃口嘅。冇咁好胃口呢可以食返片姜。姜呢嗰种生姜的味辛咧，系可以刺激到我哋嘅口水啦、胃液啦，同埋我哋嘅消化液嘅，咁、 哦、 就可以令到我肠道蠕动好啲啦。 哦，即系你冬天胃口就好啲嘅你。 系啊，系啊，系啊。 哦，因为要食多啲嘢啦，咁啊多翻啲脂肪喺度保暖咁样。 冇错啦，咁另外咧亦都系女士们最在意就系去水肿啊，姜亦都做到嘅、 啊， 因为譬如我哋食。冰凉嘅嘢咧，会令到我哋嗰个新陈代谢变得差噶嘛。咁、 啊、 但系你食姜咧，就可以变佢，令到佢加快咗。 嗯， 中医就话可以令到佢啲湿气咧，嗱，即系多啲出嚟，因为利尿啊。 系 利尿咧，咪就可以去到水肿啦。 哦，都几多用途喎、啊，姜。 系啊，咁所以大家不妨喺冬天嘅时候食多一两片姜。 系啊。 都幾好食，我平時炒菜咧，屋、啊、企人炒菜咪會落姜嘅、啊，我食咗嗰啲姜。 哦，你切一片片都食，定係切到一條條絲先食㗎你？ 一片片咯、 啊。哇、哦，咁你真係好中意食姜喎！我就 好食咯。 去啲壽司鋪嗰啲姜咧，日式嗰啲姜，我就會食嘅嗰啲，因為可以又清下啲味啊，咁樣令到啲即係魚生啊好食啲咁樣。咁但係如果你話姜嘅話咧、啊，有陣時你聽啲中醫師講啊嚇，咁如果你話係多寒咳嘅話嚇，寒咳嘅咁夜晚寒咳咧，咁你發現可能即係準備定啲姜嘅，咁啊即係去咗皮啦，然後將一片好薄薄嘅姜片含住佢咧，都可以即係暖下個喉嚨啊，咁樣令到你即係舒服好多。呢啲都係簡單嘅方法啦嚇。 是啊，冇错。咁同大家讲埋天气先。今日大致多云，初时有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是25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风势微弱同埋温暖。星期六北风增强，日间气温显著下降，星期日早上寒冷，市区气温大约在12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星期一早上仍然相当清凉。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就 85% 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就属于三至到四，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噶。嗱，最后一道菠萝肠仔， 哇，咁就叫煮餐好嘢俾我食啊？ 咁我未入过厨房，唔识好正常啫，唔赞啊都唔使话我嘅。 听听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美电康康大城市小故事》。其实男人都想人赞下噶。 晨光大学， 好啦，啱啱嚟到早上嘅7:20，咁啊，继续亦都系22度啦。咁喺我哋晨光大学入边咧，除咗有白元浩、小白同埋船仔两位学生之外咧，咁啊，听众都系一样学生嚟嘅。咁我哋今日嘅老师咧就系啊，嚟自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萍 Mimi 喺度。早晨 ，Mimi。 早晨。 早晨，Mimi 老师，其实今日咧我就想有个发问啊，就系我好多时咧，即系夜晚食水果啦，咁啊嗰啲水果皮咧。都抌晒佢嘅，大部分都系系啦。咁但系我又睇过有好多嘅文章啦，佢哋都话到其实原来唔少嘅水果皮咧个营养啊非常之丰富。咁唔知道喺营养学嚟讲，水果皮有边几只嘅都几值得大家去到参考，就唔好下下就抌咗佢就嗒咗佢。系啦，会唔会有啲可以指引俾我哋咧 ，Mimi？ 我谂如果你听到你会吓亲嘅， 系难道系榴莲？榴莲个壳嗰个，咦唔系榴莲壳同榴莲皮两样嘢嚟噶？ 系啊系啊， 係啦，其實真係㗎，即係如果你講到榴蓮，就算菠蘿嘅嗰個嘅面頭嗰個，我哋叫乜嘢咧？殼啦，係咪？佢都唔屬於皮咯，應該太厚啦。 係啦， 殼啦，呢個都係營養素非常之豐富嘅一個位置嚟㗎。 竟然喺 個點樣食菠蘿皮啊？ 菠蘿殼啊，叫做 菠蘿殼啊。 嗱，有啲指引嘅，咁其實咧，如果舉例講菠蘿殼嘅話咧，都話個菠蘿釘就真係慘口啦、棘手啦，咁嗰個係要去咗嘅。咁但係之後嘅話，好多時都話你揾個暖水，揾個水煲咗之後，放個皮落去煮軟啲多，咁就跟住就可以煮嚟食啊、切嚟食啊等等噶啦。 唔係啊嘛， 炒菠蘿殼 啊，真係有咁嘅指引㗎。 我以為淨係河馬先至會連皮食連殼食㗎喎， 香蕉皮都係㗎。 香蕉皮我要举手，我细个因为唔识搣香蕉皮嘅时候，我细个有我阿妈话翻俾我听，我连埋香蕉皮都食埋咁高。 日本有啲香蕉皮好食， 真系叻啦，真系。 我细个真系叻啊！哎呀，我识得你迟啊，咪咪。 系啊，因为咧，其实啲皮层系第一样嘢咧，即系你都见佢好难嚼啦，系咪？ 系啊系啊。 咁所以佢嘅纤维上系一定系好丰富嘅。 哦，原来系咁样噶。 系啦。咁跟住仲有就係即係我哋講好多嘅食水果係咩原因啊，啲維他命礦物質啊，同埋啲抗氧化物嘛。咁而呢真係研究會去發現啲皮層嘅營養，譬如啲抗氧化物呢話可以愛嚟修補細胞啊、防癌啊，或者有啲話對眼睛好等等㗎啦。咁而呢啲嘅皮層呢比起個肉啊，會多成百幾倍或者以上嘅一啲抗氧化物。 咁多 是啊，所以其实真的非常之好嘢嚟㗎。 即係话女士们食多啲果皮系有好处㗎喎、 啊。嗯，但係要去懂得处理囉。即係譬如我都知道有啲人开始食奇异果皮嘅。咁但啲奇异果皮。 好鞋喎。 真係嗰啲毛系啦。咁、所以又会去话要去拆下佢呀，处理一下你好先好食啦。咁但最简单嘅方法，我哋首先唔可以搵呢啲咁要难度高又要处理等等嘅皮层去食啦。基本上我哋要学懂翻就系，譬如苹果， 苹果 系啦，我哋要爱个皮，系啦，要洗干净佢，咁就熄埋佢，就攞最好嘅即系一次过啦。果肉就多水分啦，果皮又冇乜水分啦，咁我哋要攞水果入面嘅水分啦，跟住之后亦都要攞去完全嘅纤维啦，同埋攞晒佢所有嘅维他命矿物质同埋啲抗氧化物，咁先食一个苹果，食得系最有智慧嘅。 系，我都平时劲中意食苹果，系连皮食嘅。 吓、 啊，我都系系有啲，但系有个问题啦，因为咧啲人成日都话苹果嗰啲果皮啊，有好多农药喺嗰度，就话咧不如试下霎咗佢。我真系有人叫我霎一霎个苹果先食呢样。是不是真的有 work 的呢？ 其实呢农药就不用用温度去即係殺咗佢嘅，因為農藥基本上係水溶性嘅，咁你有接觸到水，佢都溶於水噶啦，係啦。咁我都有聽我有啲嘅人會係揾熱水去浸水果啊咁樣，咁我都建議唔好嘅。其實咧指引就係用流水去洗，咁同埋蘋果皮咧，如果個靚嘅蘋果，你唔會見佢粒粒突突，粒粒突突你都唔買噶啦，講真 係 啦。咁所以如果佢咁光滑嘅話，你又驚攞個軟毛嘅刷一路刷住嚟洗流水嘅。开咗佢，唔好塞住嗰啲嘅星盘塞咧。咁等啲水直接流咗落坑渠道，咁其实啲农药都会同你 say bye bye 啦。 哦，喂，咁真系要快啲有咧，得翻五分钟咧。咁我都想问下，除咗苹果之外，仲有啲譬如提子咁嗰啲，系咪提子皮有阵时都好又苦啊，又戒口咁？咁其实佢营养系咪又系非常丰富噶？ 其实有时苦呢就是那些好嘢的味道嚟嘅。 是 原来是这样。苦口良药 喎。好似提子，我哋成日都讲红提子是那个抗氧化呢好强强过青提子咁样嘅。咁你会食到其实真係红提子会有啲苦涩啊，咁但青提就冇乜嘅。咁所以关都关有时啲抗氧化物。咁而呢红提就係爱嚟提炼红酒㗎嘛。红酒话点解咁正，对心脏血管好，其实就唔系讲个酒精嗰、那个系破坏，而系讲佢嘅抗氧化物。咁所以如果话我唔饮得酒，或者小朋友又想话，都去保健啦，细细个学到，咁就系譬如食提子，尤其是红提子，唔好切皮。 系啦，唔好搣皮，食埋佢，系啦，咁又系相当之好，攞到啲纤维同埋佢嘅抗氧化啦，咁。 哦，咁咪咪有冇啲推介嘅水果皮？其实我哋都可以谂谂啊。 啊，有啊，呢、這个都系我其实即系喺度睇下啲水果皮可以点运用嘅话，啊，又知道譬如橙皮，橙皮嘅维他命 C 系超高嘅。 咁你嗒埋个橙皮？ 唔系啦，佢个胶系咩咧？嗱，你洗干净个橙啦，之后、我哋咧，我唔知道你有冇食过有啲咩橙皮嘅蛋糕啊等等 啊 呢啲。 哦，有啊，有啊，有啊，系啊。 咁佢就叫有時你食嘢啊、沙律嗰啲，可以咧攞個刨刨咗面頭啲橙皮，愛嚟做少少香味啊等等，而同時間又食到佢啲抗氧化物咯。呢、這個都係幾好嘅 idea 嚟㗎。 加啲橙皮先， 係咯， 係 work 嘅。或者你係即係削下佢咁樣去刨，碎碎地咁樣去俾啲香味。其實橙皮係好香㗎，咁、所以愛嚟混入去可能啲沙律度咧，令到佢提高清新度，你又可以食下啲抗氧化咁。咁就令到更加好啦，咁。 哦，除咗橙皮之外，仲有冇其他介绍啊 ，Mimi？ 咁，我觉得首先都系真系要学懂啦，所有啲水果食得嘅皮，譬如好似土皮啊、台薄梨皮啊、车厘子啊、蓝莓皮啊等等呢啲，真系洗干净咗佢就食，就唔好尝试真系点样去搣咗佢、刨咗佢咯。呢、啲我哋系逢亲可食用，一定知道系又软又薄嘅皮，又有颜色丰富嘅话，就学懂洗干净咗佢而食。咁同埋讲多一句啦，就系如果你能够去学懂互相交换，举例你话我唔会直接食橙皮嘅，咁我会食橙，咁而农药嘅话，其实橙皮已经隔咗橛，咁你食橙肉，跟住可能食下提子，咁你有互相交换一啲系有皮厚皮层保护嘅水果而食佢个肉，另外一啲系连佢个皮层去食，其实我哋农药唔会话继续日日吸收大量嘅，我哋就学要学懂咁样样去互相配合水果啊，或者水果多元化咁。咁大家就唔使忧心农药呢一点咯。 系，因为我都见到而家越嚟越多人咧，中意自制果干啊，即系自己将啲果皮咧，而家有啲机系可以自己变成果干嘅。嗰啲个营养价值其实会唔会冇咗或者少咗嘅咧？ 嗱，少咗一定会嘅，抗氧化物系一个好受容易光啊、熱同埋可能你個切割啊呢啲咧，都會令到佢營養流失嘅，佢嘅流失嘅，係啦。咁所以你話水果乾，我切咗薄片，再去抽咗啲水出嚟嘅話，其實呢個過程咧，令到佢唔係完整嘅話，啲抗氧化物啦、或者其他啲維他命啊咁，都會因光因空氣而走嘅。咁所以最好梗係新鮮原過。但你話我又想有啲有營養、天然嘅當小吃去食下嘅水果乾，咁其實你做下都冇問題，佢又唔會變咗零價值嘅。咁所以即係唔好話我一整開水果乾，我就全部水果唔新鮮水果唔食，我就係食水果乾，因為方便同整咗一大扎咁樣。係啦，要記住新鮮水果一定要食，但係其餘你自己去天然去製造咗一啲嘅水果乾，其實都係一個好嘅有營養嘅一個小吃咯。 哦，哇！今日上咗重要嘅一堂啊，即係原來嗰個水果皮嗰、那個抗氧化物多成百倍， 同埋第一次知道原來奇異果皮同埋菠蘿皮都係菠蘿殼， 菠蘿殼係 啊，係啊，係 啊， 啊， 啊， 啊， 芒果皮又點啊？我哋三秒講埋先， 都係食得嘅， 都係食得㗎。 冇錯啦，有啲真係唔怕直接食噶。點解呢？無論蘋果皮啊、芒果皮呢啲，可能比較硬啲。但如果你食佢，真係當時食嗰陣時，你係切粒粒啊、切片啊，即時食嘅話，其實你咁薄咁少嘅位置，你就可能會覺得，咦，我咬到食到喎。 哦，咁、大家可以參考一下，或者揾啲好嘅食譜翻嚟咧，試一試啲果皮啦。唔該曬 Mimi， 拜 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一致决定维持利率不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保持在 5.25 至 5.5 厘，是连续三次会议按兵不动。而最新点阵图就显示，明年可能会减息 0.75 厘。 联储局主席鲍威尔在议息之后的记者会上说，政策利率正是处于或者接近峰值，但是如果适当仍然会准备进一步收紧政策，强调决策者不想排除加息的可能性。他又说，虽然通胀降温，但是仍然过高，会致力将通胀率恢复到 2% 的目标。另外，鲍威尔说今次会议有讨论减息议题，但是说不会等到通胀降到 2% 才减息，因为会太迟，而是需要在之前就降低对经济的限制，因为政策需要时间才能够在经济中发挥效果。翻嚟本港，港铁公布将会在今个月23号起分阶段陆续推出感应式信用卡搭车服务，乘客当日起可以在特定的闸机用 Visa 出入闸，出年第三季将会涵盖更多信用卡。除了机场快线车站外的重铁网络，每个车站已经配备起码两部提供感应式信用卡支付功能的出入闸机，较多旅客使用的车站就会有更多配备。新闸机贴有浅蓝色的标示，方便乘客辨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访挪威首都奥斯陆和丹麦、芬兰、冰岛、挪威和瑞典五国领导人会面，这五个北欧国家领导人承诺，只要有需要，他们会支持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入侵。五国在联合声明之中说，自俄罗斯去年二月入侵以来，他们已经共同向乌克兰提供价值大约110亿欧元的援助，只要有需要，北欧国家将会同乌克兰站在一起。声明又重申，俄罗斯必须要停止侵略，立即无条件撤出获国际公认的乌克兰领土。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日偏东风。展望听日风势微弱和温暖，星期六北风增强，日间气温显著下降，星期日朝早寒冷，市区气温在12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现在22度，相对湿度 8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早晨，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就去到温思劳街，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东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油丽村，西隧沙田入口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就去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排到圣约瑟英文中学。新界区啦，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银线湾道回旋处的车龙去到万公屋，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的车龙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吐露港公路去九龙左转大老山的支路一段慢车龙尾接近科学园，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的车龙去到沙田马场。最后提提大家，三隧分流方案第二阶段的分时段收费将会在今个月17号上午5点钟实施，大家详情就可以查阅翻运输署的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二台话你知， 咦？呢、這个银行网站版面同平时见开嗰个好似一样，又好似唔一样、啊。 等我睇过，又真系扮得好似、啊。 咩意思啊？我只系头先喺社交平台嗰度见到广告，话揿入去网站同埋登入就可以参加抽奖啫。 如果你头先真系尝试登入啊，咁就弊啦。你睇下，虽然呢个网站嘅外观设计同你平时睇嘅好似，但网址串法系错嘅，内文又多错字，又繁简字夹杂，好明显啊，就系钓鱼网站啦。 吓，

冇错， 咁老老 系系，可能都系。我细个咧有两三年咧冇收过圣诞礼物嘅，就系因为阿爸阿妈呃我咯。 好聪明啊， 系咯， 咁可以悭翻啲钱。 啲爸爸妈妈都好中意咧，藉住圣诞节去呃人。 你哋系咪噶？我就想问下嘉明同埋阿小白， 我阿爸唔系我阿妈咧，以前咧呃我就系话咩咧？圣诞老人咧，咪成日睇话佢坐住嗰架绿车咪飞天嘅，跟住佢就话啦，嗱，你见唔到我哋屋企特住大厦？冇烟通噶，圣诞老人点嚟啊？ 系啊， 嗱，你哋间房嗰个门咧就有个骑楼嘅，夜我细个好冻噶，冬天嘅时候，跟住佢就话唔准闩门噶，如果唔系圣诞老人入唔到入嚟，摆唔到份礼物噶，咁结果我哋三子弟咧就成晚咧冻冰冰，哇冻住咁样，饥寒交迫咁样，就系为咗等嗰份礼物， 好惨啊！嗱，你谂下，我嗰个阿爸咧就话圣诞节咧系老人节嚟嘅，因为得圣诞老人先会庆祝嘅啫，咁样，咁啊小白就冇得闩门瞓觉， 系啊，冇得闩门瞓觉， 就冻冰冰，你冻到，你屋企人有冇呃你啊，嘉明？ 佢哋又冇， 佢冇啊， 佢好好， 但系佢哋冇话呃我话呢个世界上有冇圣诞老人啦，佢哋就只不过系基本嘅嘢就会做咯，即系会有圣诞礼物嘅，又唔需要点样样去有啲咩嘅大嘅任务嘅。 唔怪之你成长咁有正能量啦，我同小白都有啲扎晒， 有啲阴影 系咁样嘅原因啊。 我都冇， 你有冇啊？ 我都冇啊，但系我细个咧就 你咁醒咧，唔会俾人呃到噶。 我幼稚园已经知道圣诞老人系假嘅，咁但系 我仔三年班而家都仲信紧有圣诞老人噶， 我仲信圣诞老人噶。 你而家咧写信俾圣诞老人咧，佢都会回噶。不过咧，圣诞老人嗰个团伙咧，今年咧讲咗啦，佢哋会用 AI 回你噶，所以咧你写圣诞快乐写中文咧，佢回翻中文俾你噶，所以你唔需要再问咧圣诞老人点解识中文噶啦。 啲精灵都 upgrade 咗， 今年 upgrade 咗，我谂住迟啲先讲，不过唔紧要啦，讲咗俾大家听下先啦。 系我嗰阵时就系希望我爸阿妈会成为圣诞老人咯，即系其实我已经知道呢样嘢系假噶啦，咁但系我哋依然屋企会摆圣诞物嘅，喺嗰个 moment 咧，我就会好想我阿爸阿妈扮圣诞老人将一份礼物摆入去嘅，咁但系咁多年嚟呢件事都冇实现过。 你系期望佢哋着晒衫啊？ 唔使佢，唔使佢，就系需要喺我瞓觉嘅时候摆入去，等我第二朝起身嘅时候发现有圣诞礼物啊！ 会唔会系妹你太夜先瞓觉？你点零两点？ 你系啦，你屋企啲圣诞礼物都等唔到啊！ 孔逆船有咩咁耐都唔瞓觉？ 幼稚园嘅时候好早瞓嘅。 我就都会花心机嘅，即系自己做咗妈妈之后，反而圣诞节系更加隆重嘅一件事，因为我哋自己成长咧，我嘅屋企人就比较即系香港人一啲啦，就唔系话好西方咁样，一定要圣诞节好大件事嘅咁。但系我自己就好中意圣诞节嘅，每年圣诞节我系好着药啦，我好着药帮屋企去自装变成一个圣诞村啦，跟住我会好着药去帮小朋友去制造一个圣诞气氛。 哇，咁大嘅你屋企可以变成圣诞村？ 一条村， 屋企变成圣诞村屋都好难。 其实真系由走廊、由厅去到个睡房嗰度，两步都系一条村嚟噶，系咪先？ 多噶啦！ 但系我就想讲，因为佢哋圣诞节嘅感受到嘅气氛系浓厚嘅，我哋都真系会花心思，虽然唔会话真系着晒圣诞老人嘅制服去到做呢一件事啦，但系佢哋真系瞓醒嘅时候系会有惊喜嘅，甚至乎我哋每年嘅12月1日咧，一起身就会系大放圣诞歌嘅。总之呢件事对我嚟讲系一件好重要嘅事，所以就会变成全家嘅一件盛事啦。不過今年咧，我就有一個少少嘅小反思啦，因為始終我自己咁中意聖誕節，係因為我好享受嗰種温馨嘅氣氛啦，好享受嗰一種即係一家好開心一齊過嗰個嘅感覺啦。咁所以今年咧就諗下啊，有啲咩嘅活動我哋可以一家人一齊去做，又可以將呢一種咁好嘅感覺傳開去，唔係淨係俾我哋自己感受咧咁。咁所以咧，今年就揾咗個機會咧，係一家人做咗一件嘅唔算話係大嘅善事啦，但係做咗一個少少義工嘅工作啦。因为咧主题乐园去得好多次啦， 系 对上一个星期六去咧系咁耐以嚟最有意义嘅一次嚟嘅，因为对上一次咧就系同几个嘅学几个嘅单位啦吓，唔净止系香港儿科基金学会嘅，佢哋呢一个香港儿科医学会佢哋搞嘅一个活动咧就系每年都会揾都差唔多几百位嘅小朋友，无论系儿科医院当中嘅一啲病童啦，又或者系一啲基层家庭冇乜机会可以去到要几百蚊门券嘅地方嘅朋友仔啦，咁就会咧同佢哋做一个家庭嘅配对。咁只要你系去登记做咗呢件事嘅话咧，咁你嘅家庭就会同埋呢个佢哋受惠者嘅家庭去到做个配对啦。咁你哋可以同佢哋一齐去乐园嗰度欢度一天。 但个重点就系咧，你要起码陪到佢哋两个唔同嘅活动啦，基本嘅动作会有证书啊，会有成，但系个感觉就系你要去尝试了解一个唔认识嘅家庭，帮助佢哋协助佢哋喺呢一个嘅乐园当中有一个美好嘅一天咁样样。咁、 哦、 嘉明就第一次咧揾小朋友去做类似嘅义工，之前都系基本卖旗嗰啲就试过啫，但真系要陪住一位哥哥姐姐，甚至乎系比佢年纪更细嘅小朋友咧，系未试过嘅。 可能年纪更细咧，即系我而家设想啊，可能仲好啲添啊，因为啲细路仔咧好中意扮大人噶嘛， 啊、 即系佢就会有一种，哎、你细个你好简单话，哎照顾妹妹啊，咁可能佢就好似要扮到识得 take care 人咁样，咁、佢就容易投入到个角色啊嘛。 你咁样讲，我谂起我细个真系有试过 大姐姐计划，但你明明都系细个嘅， 系我哋幼稚园就系高年级，可能大你一年就要拖住细你一个嘅人。带你去搭校车，但我好开心啊！嗰阵时我同嗰个小朋友好 friend 噶， 系啊，嗱，即容易代入啲。但系如果我设想一个咁嘅活动，跟住如果我系细个，即系我系细啲嘅，但我要照顾嗰个哥哥系 so call 大少少咧，好似难啲吧？系嘛？ 嗱，今次咧。嘉明嘅配对咧就系一位十七岁嘅哥哥啦。 哦， 咁呢位十七岁嘅哥哥咧，同佢妈妈一齐去出席活动。咁、我哋就4+2咁样样一行就开始入园啦。咁当其时开始去互相了解倾下偈嘅时候咧，就了解佢哋嘅需要啦。咁原来呢一位十七岁嘅哥哥咧，佢自己本身系一啲叫做小手肌嘅肌肉咧，系发展得未咁健全啦。 系， 咁同埋佢嘅语言能力系未咁健全啦。 系， 咁但系佢嘅性格咧系好天真嘅，系好可爱，真系好似一个小。小朋友咁样嘅，咁好啦，同佢一齐行嘅时候咧，系好主动地，我嗰两个大嘅女咧，就已经一齐去拖住呢位哥哥嘅手，咁、就同佢咧一齐好兴奋地行入去啦，咁样一齐咧就时我就喺后边，喂，可唔可以问下哥哥佢最想玩啲咩啊？咁就开始挞着咗啦，个话题打开咗咧，就我嗰两个咧就不停讲，我最中意就系呢一个嘅机动游戏啦，因为好多嘢睇啦，因为乜乜物物啦，咁样。咁但因为哥哥始终语言能力咧系同佢哋不一样，咁、所以哥哥嘅回应咧只系好啊，咁但系佢个样系好精神，个样系好想试，个样系好开心嘅，咁、所以咧呢度就睇到佢哋两个我嘅小朋友嘅观察啦。大女咧大少少大岁几啦，佢就会觉得哥哥咧好似我讲好多嘢咧，佢都唔系好想应我咁样，呢个系大女嘅感受。但系二女咧，因为佢自己自动波都好夸张，二女咧就觉得呢个哥哥好啱倾，你俾我可以不断同你有信息，我又拖住你只手，你又好岌到头，我已经接受你嘅反应啦，咁就睇佢哋同啲自己不一样嘅人嘅相处啊嘅互动嘅时候咧，我就发觉佢哋嘅学习咧系好多。跟住从中咧，我就开始同呢位哥哥嘅妈妈倾偈啦，即系讲下，咦，其实你哋嘅日常需要啊，又或者你觉得喺整体嚟讲，社会上有啲咩嘅支援可以俾到你哋啊咁。咁佢當然有講話喺醫療系統上面都真係好缺人啦，可能佢哋類似情況嘅話，喺整個區可能係講緊得翻三個專業人士可以配對到，要即係有服務到咁多個有需要嘅家庭，咁係有個難處喺度啦。咁但係佢講過一件事俾我聽咧，佢就話佢呢一位嘅仔仔咧，年紀比較細嘅時候曾經試過有一次去醫院，咁都係做一啲你當係復診嘅服務啦。咁但係咧話說當其時個感覺就唔好，因為咧有其中一位嘅人員咧。就个态度咧有啲恶啊，可能都自己比较忙啦，可能即系佢自己睡眠质素又唔好啦，唔够休息啦，咁但系总之当下啦， 好恶啦，系啊， 系啦，恶咗，咁但系因为小朋友嘅脑海入边咧，记一啲所谓嘅 core memory 啊，呢一啲嘅即系核心记忆咧，系你唔知道系边一个片段嘅，咁点知嗰个片段就成为咗佢核心记忆，所以之后每一次去医院复诊咧，都需要要约嗰个陪诊服务，咁佢先至肯去医院， 系， 咁所以喺呢啲少少嘅关顾上面，就透过我哋嘅对谈当中咧，了解多少少。咁始终呢即係我哋个预期就话啊我哋全日都陪住哥哥啦睇下佢鍾意玩咩就陪佢玩啦咁。咁但係另外一个嘅意义呢就係、原来都要睇返哥哥自己本身嘅需要。可能我哋印象中做善事㗎嘛咁就係陪你玩到盡啦俾晒全日你啦咁。咁但原来哥哥係需要就係佢係需要休息啦佢係需要有多啲比较静少少嘅空间啦甚至乎个原因为比较多人啦咁佢係需要搵到地方去俾佢休息啦。咁所以全部都係一个学习嘅过程。所以整体嚟讲呢 呢次系我咁多次去主题乐园最有意义嘅一次， 好好嘅一个体验啦。即系我头先听嘉明咁样讲咁啊，问一下有冇交换 I G 啊？我想问，咁嗰啲社交 大家换咗社交平台嘅手机号码 系嗱，呢个都重要嘅。点解咧？因为有阵时简单啲啦，即系我都系嘅。一年咧，即系你话过年嘅时候收到嗰啲新年快乐啊、财源广进啊嗰啲咧，咁都系回下回下 福图咯。 系咧，我收到圣诞快乐咧系开心啲。系啊，收到圣诞快乐嘅短信嘅开心感觉咧，同生日快乐咧几近似嘅，我自己都系，你哋系咪都系咁样？即系几普天同庆嘅，我觉得 Christmas 都真系，你系咪噶？ 我还好啦。 你唔系噶，你系端午节开心啲嘅， 我中意收 端午节开心啲嘅， 我会中意食中秋嘅月饼多啲咯。 中秋节开心啲嘅， 我中意生日多啲。 我中意生日多啲，咁啊年年都有一次生日嘅， 系。系啊，虽然嗰一次就会谂起啊。又要一年啊！又大过一年啊！ 你大把 quota 啦，冇问题啊！ 三十岁之后开始啲人唔庆祝噶啦，你都差唔多噶啦，仲有 十，佢仲有 排。 不过头先一路听嘉明咁讲咧，我印象第一个印象就系觉得第一呢个系一个好有意义嘅活动啦。第二就系我觉得个环境咧其实系好紧要，因为嘉明又讲出第二个重要嘅就系我哋嗰个核心嘅记忆啊。核心嘅记忆咧，其实好多时都系喺我哋嗰个嘅环境啦、相处啦而造成咗。一啲条件可能佢啱嘅时候会令到我哋有一个好大嘅冲击啦，咁就容易成为我哋嘅核心记忆。咁呢啲活动咧，或者我哋自己唔一定要系慈善机构搞嘅，或者我哋自己可以揾多啲呢一类型嘅环境舒服嘅，又唔一定系主题乐园啦，可以可能你自己觉得舒服嘅环境，啱嘅人、啱嘅事去做多啲，即系都系一啲开心嘅事情，做多啲呢类型嘅核心记忆啦。我谂对小朋友，甚至乎对成个家庭嚟讲，都系一个好好嘅成长啊！呢、這个 系啊，最后嘅小分享咧，都系综合翻今次嘅经验啦，睇下。遲啲會唔會再有機會去做啲類似嘅義工嘅時候咧，都可以即係當係一個小錦囊咁去待住啦。其中咧就係其實當日咧哥哥就大概三點鐘左右啦，就已經話佢上翻屋企啦咁樣樣。咁但係原來咧唔係全日都有旅遊巴可以周圍去嘅。咁所以咧就變咗我哋就一半啦，一半屋企人就留喺其他地方啦。咁但係我同埋二女啦，好中意同哥哥一齊嘅二女就我想送哥哥上巴士。 哎呀，好好喎呢個。 咁但係去到巴士站咧，原來巴士係要五點幾先至有嘅。咁點算咧？我哋就一齊幫佢揾辦法翻屋企啦。咁啊就護送哥哥翻屋企。呢個係其一，即係要留意翻個交通上面嘅配套。如果真係當中嘅朋友係突然有需要，佢哋想離開嘅時候，可以諗定幾條路線俾佢先。第二咧就係其實一路行嘅時候。妈妈有讲过佢呢一个仔仔咧，系几岁大嘅时候嚟过一次。咁但系咧就咁多年都冇机会再嚟啦咁。咁临走之前咧，虽然哥哥都急急脚脚好想翻屋企，但都喺门口个喷水池嘅位置，可唔可以影多一张相啊？佢喺第一次嚟嘅时候喺呢一个位影过一张相， 咁、 好 好 啊！你一个对比照都好开心 啊！ 咁、 啊、 最后咧就系、喺一路行嘅时候都有听翻佢哋嘅一啲感想啊，或者佢哋觉得哇嘅地方啦。其中一个位置咧就系哥哥同埋妈妈见到好多啲类似系圣诞装饰灯嘅位置咧，因为日光日白未开灯，但系佢哋就话夜晚一定好靓啊咁。咁但系因为当其时佢哋就冇留到夜晚先至睇得到啦，咁但系我哋咧就专登留夜啲，有个夜景嘅时候咧拍翻条片，咁啊趁住可以有呢个哥哥嘅手提电话咧，我就 send 翻俾佢哥哥，夜晚系咁噶， 咁啊开心晒啦。 Streets and the city is quiet. I should be asleep by the heat of the fire, but I'm on my way out. I'm gonna stay out. I can feel the pulse as I walk in the door. Take me through the crowd to the middle of the floor. Red and the green lights are hitting me just right. Nothing more.Everybody here must be feeling the same. Need a little joy and a little escape. 有系 Believe 2.0 嘅感觉啊！佢系 Share DJ Play a Christmas Song， 系、啊！而家 AI 咧出现都系令到我哋人类方便咗好多啦。例如而家嗰个成日都 G 字头嗰个聊天机械人咧，我成日都使用佢嘅， 帮 到 你好多啊嘛！佢会懒惰起上嚟， 哦，系啊！呢期佢懒惰啊嘛，话佢。 佢都放圣诞假， 即系譬如你叫佢诶写篇论文咁先算啦，跟住佢就会话哦，可唔可以俾多少框架嚟啊？或者啊，可唔可以俾少少指引啊？咁样， 老板 系啦，跟住咧佢就会问多你几个问题咯。但旧时系好勤快噶，可能你讲完一个咧，佢已经 drain 咗 好多 嘢 出嚟，直接嚟了咯。 佢系咪想要加人工啊？ 有可能系啊， 系咪要付费服务先至会乖乖地唔 系 咪？ 应该唔系，佢讲嗰个应该系付费服务嚟， 已经系啦， 系啊。我自己就都都觉嘅，系啦系啦系啦。咁但系点解会咁样讲呢？而家我哋成日都话人工智能好似越嚟越有威胁，会唔会最后咩叛变呢？变成人类嘅威胁等等。咁但系最近有一个人就提出啦，就啊，其实即系微软嘅创办人啊，佢就提出咧，其实人工智能咧系可能帮到我哋人类建立每周工作只系需要三日嘅机会。 哦，但系工作时数少咗会唔？会就搵唔到咁多 钱，系啦，我都系同一个问题咁样谂啦。咁、佢就话啦，因为机械人咧，其实已经满足咗人类大部分嘅要求啦。咁、取代咗一啲劳工啊，即系如果佢不断做啲重复性嘅嘢，或者系好体力性嘅嘢咧，其实已经好好啦。譬如如果系农业为例，佢之前啦，佢就话、以前啲人就觉得只有耕种咧先系真正嘅工作嘅。咁、但系你谂下，而家有几多人仲系种紧嘢咧？咁样，即系个意思就系话啊，其实可以带嚟一个新嘅职业转变，同埋我哋系真正享受到我哋生活啦，就唔系净系每一日系咁做嘢，系咁做嘢啦，咁样。 系， 但我就喺度谂啦，咦？如果系咁嘅话，我嘅人工会唔会同一时间都少咗咧？ 因为人工智能 系啦，我嘅人工已经被人工智能取代咗咯，咁样。 唔知会唔会啦，不过你得出嚟嘅时间可以有各方各面增值自己啦，即係财富嘅增值啦，咁你多啲时间望住个股票机，咁你都会好啲嘅，精准啲嘅，係呀。另外咁你一啲唔係财富嘅增值都需要㗎嘛，即係譬如我估啦，我同嘉明睇会深啲，成日都有个心念呢，就係想啊，又返返学校读下书先，又增值下自己先，好似要装备下自己。咁因为船仔你始终依家仲系一个大学生呢，你系完全唔想返学校嘅。但系当你呢真系进入咗职场之后呢，你就真系成日都会想返学校。 好恨啊。 系啊，比如上个礼拜我有个活动喺岭南大学做啦。我觉得岭南都好有书卷气，小桥流水咁样。 系啊系啊，岭南几靓。 campus 远啲之外咧，即系我唔系住屯门，我梗系觉得远。跟住我觉得系咪时候又去进修下咧？咁样咯，系啊。 我都会好有呢一个反思嘅，究竟人工智能会帮到我啲咩？同埋会唔会真系有个危机啊？或者有个即系取代嘅程序喺当中咧？不过呢啲嘢，我觉得留俾下代。 系啊， 而家系教育佢哋点样用好人工智能。 系啦，咁又唔需要抗拒嘅，我相信。人类都最后尾都系揾好自己有工作嘅，唔使惊俾人工智能取替。 财经第一线。 早晨啊，八点十二分，星期四嘅早上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当然有我哋嘅嘉宾啦，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 早晨啊，欧大家好， 嚟啦 ，Happy。Happy 啦，星期四都要 Happy， 点解咧？ 今晚 系啦，今晚美股都大升啦，咁啊都讲咗几个礼拜啦，咁啊如果有投资美股嘅朋友仔就笑逐颜开啦，咁亦都一如市场嘅预期，联储局嘅结果咧就交俾 Dicky 去讲啦，咁啊睇翻夜期啦，同埋呢啲港股嘅 ADR 啲科技巨企啊，以至汇控啊，都系升上去嘅，咁啊托拿应该今日有个好嘅升市啩，咁啊唔知系咪咁啦，交俾 Dicky 详细帮我哋讲，唔该晒你。 好，逐樣嚟啦，先講下外圍先。咁啊，講到呢一個聯儲局今年最後一次議息會議的結果呢，就已經係出咗爐啦咁樣。咁當然啦，個結果呢基本上就毫無懸念啦，維持住聯邦基金目標利率不變啦咁。咁啊，呢個就預咗㗎啦，肯定係。咁但問題就係阿巴威爾啊，作為主席佢講啲乜嘢呢，呢個就係關鍵啦咁。嗱，客觀嘅事實呢就係呢一次嘅議息嘅會議嘅結果，官員嘅睇法，甚至乎呢個呢就因真有少少爆冷啦，就係鮑威爾嘅言論，即係鮑 Sir 你知啦，即係以往都係戴住個膠框眼鏡下，即係都好鬼嚴肅嘅態度，亦都當然啦，即係貨幣政策呢啲係應該係要嚴謹啲，啱嘅啱嘅。咁但係今次呢佢都承認喎，就係話呢美國嘅經濟增長呢就係繼續啦，但係呢係有即係減慢嘅情況嘅，咁啊全年都可以維持住 2.5%， 而再加埋最關鍵嘅一樣嘢呢就係聯儲局過去嘅緊縮貨幣政策呢，佢亦都認為呢係已經係對於通貨膨脹已經係收到一個成效。咁所以啦，即係簡單啲講啦，即係如果佢嘅言論係話喂即係通脹就搞掂囉，跟住經濟呢亦都係有少少呢就係回返順一啲，即係唔係話唔增長啊，即係話慢返啲喎，咁就即係點樣，咁就即係軟長綠囉。咁好啦，咁亦都再睇埋點陣圖啦，即係所謂嘅啲官員對於未來美國貨幣政策嘅睇法啦，咁而家點點點點完一輪之後呢，咁大概個中間值呢就喺4.6%咁上下，咁比起9月嗰陣時呢即係都叫做呢即係回咗都幾多下㗎。咁所以咁即係話對於明年啦呢一個減息嘅展望呢就有機會啦，講緊即係當然啦，講緊去到出年就唔係而家，咁但係正正係因為呢個緣故呢就令到大家都會覺得好放心啦，而家呢一刻呢即係未識係見頂啦，跟住只係等佢落啦，咁而經濟呢仍然係一個健康嘅增長，通脹就回落，咁軟著陸就有機會，咁所以咪個道指啊整個美股就好顯著咁上升囉，因為大家都會覺得就話出年減息就必然㗎啦，問題就係可能係好啦，去到年中啦，去到年底就可能比而家呢聯邦基金目標利率呢都有一定嘅回落嘅空間，可能都即係冇四分三啊，即係冇一厘都有四分三厘啦咁。咁所以呢就今次就真係啦，同以往好多次都唔同，通常呢阿巴威爾一路講嘢呢個市呢就一路震嘅。今次就唔係啦，阿巴威爾講完嘢呢反而個市呢就繼續做好。就咁講個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呢，因為已經突破咗就係舊年一月嗰個高位，換言之係再創新高。呢、這個新高係歷史嘅新高，即係講喺1890年到而家嘅新高。咁你話人哋犀唔犀利咧？當然，可能你話阿姐道指得個30隻成分股嚇，嗰、那個即係代表性有限咧。咁但係客觀嘅事實就係 S&P 500指數亦都接近啦，呢、這個歷史新高。咁而咧呢一、這個個別啲成分股包括蘋果亦都係歷史新高，咁即係話歷史新高嘅股份同埋歷史新高嘅指數呢亦都係反映得到而家黑下市場對於美國金融市場嘅樂觀嘅情緒呢繼續瀰漫住啦。當然係好超買嘅，即係如果你話喺技術上嘅角度啊咁但係又係嗰句啦，超買又可以再超買，咁而家真係突如其來就真係阿巴威爾唔放鷹仲要整隻鴿出嚟喎，咁仲唔即係大家都即係高升咁樣唱好，同埋繼續呢個市又升高迎接呢、這個仲有喎年底喎即係呢一個升市，通常係12月咧都係升多跌少嘅股市，因為都記得有講過，就係1945年有統計以嚟咧 S&P 500指數咧成年咧第二表現好嘅月份咧就係12月啦，因為通常12月都有個所謂嘅即係年底嘅升浪，咁當然啦呢、這個年底嘅升浪有好幾個原因嘅，包括稅務上嘅因素啦，咁所以咧就亦都係令到大家都會 暫時喺呢一刻咧都未慢住呢個歌舞升平嘅氣氛啊，即係個美國股市。 嗯，咁啊嗱，美股嗰邊咧就歌舞升平啦，咁但係咧港股呢邊咧可能啊都有一個新嘅亮點或者新嘅希望啦。根據咧Bloomberg 啊報導啊，中國咧財政部咧琴日就同香港咧本地嘅金融機構一啲 banker 咧去開會啊嚇，咁啊即係譬如匯控啦、渣打、中銀啊呢啲高層咧都會受邀請去參。好啦 ,Dicky, 想同你傾下会唔会都喺呢一个嘅叫信号底下啦，咁啊因为之前其实做咗两个月即係有啲内地网民都揶揄即係或者挑战啊，我可以用呢个字眼挑战下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嘅地位，我就觉得呢就暂时嚟讲都係毋庸置疑嘅，即係我哋嗰个国际金融中心都真係仲有个地位喺度，不过点样我哋由之前做得好好依家可能生意冇做得咁好底下，点样开返个 engine, 开返个引擎，我哋呢又开始直线上升呢，咁真係要开个会倾倾偈咁样。嗱呢啲嘅会议通常都会带嚟振奋股市嘅作用啦，咁 ,Dicky, 你点去观察呢一件事件发生？ 嗯。应该咁讲，因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呢就日前就召开完啦，咁亦都有好多消息都讲咗出嚟㗎啦，咁但呢大家都睇到就尋日个 A 股都系跌嘅，港股都系呢疲弱嘅。嗱，不過咁就正正咧，到現在呢一刻咧，即係我諗你問十個分析員咧，十個都話冇信心㗎啦。到呢下咁嗱，根據我過去嘅觀察啦，或者入行都唔短日子啦，都20+年啦。咁係每一次啊，即係當大家都超悲觀啦，即係成個市場嘅鐘擺啊，嗰個情緒咧係去到極度恐慌咧，往往就喺呢啲時間咧就見底披極太耐。所以我都仍然有一絲希冀盼望，就係話我哋嘅港股咧，其實去到即係早前都跌到15,900呢啲位置咧，有望係試咗第一個低位嘅。呢個都係我仍然堅持嘅睇法嚟嘅。咁好啦，咁你話至於喺未來啦，會唔會真係喂都係時候要傾下咯噃？嗱，當然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帶出嚟嘅信息咧，其實就喺以往啊，都琴日都講嘅，就係大家都淨係聽住啊，喂，對於唔同行業嘅一啲激勵啊、刺激啊嘅一啲措施啊，就已經自動波式炒啦。喂，點解完全冇反應嘅？我諗都係反映得到，即係市場嘅情緒仲係比較悲觀。咁但係嗱，即係都係物極必反嘅。咁當即係市場嘅情緒開始由一個極度恐慌嘅情緒慢慢改善嘅話咧，咁我諗點都會有啲幫助。咁頭先阿歐你都講即係即係 Bloomberg 即係彭博通訊社嘅呢個報導啦。咁我會覺得喺而家呢一刻咧，就大家都諗緊計㗎啦嚇。即係亦都我相信內地政府喺明年咧會有更加多嘅財政政策嘅措施去刺激經濟嘅。咁最關鍵就係話房地產市場啦，只要個樓市即係嗰個嘅即係彌漫住都多時嘅負面嘅情緒咧，係有個改善嘅話咧，咁各行各業都會好啲。咁當然即係去到港股咧，咁你話夜期又好啦 ，ADR 又好啦，再加埋即係聯儲局呢個決定咧，嗱點計咧都係對香港好嘅，因為都係嗰句，大家都明有聯繫匯率啊嘛，我哋咁如果美息見咗頂嘅話，即係等於港息見頂嘅，咁即係話如果未來聯邦基金目標利率唔會再加，亦都即係等同於我哋嘅最優惠利率都唔會再加。當然啦，最優惠利率咧就唔係完全跟住聯儲局嘅呢一個嘅即係利率嘅調節嘅，呢個都係各大銀行佢哋自己去調。貼現窗基本利率就完全跟這個即係話聯儲局嘅即係意識嘅決定嘅，咁但係無論如何點都好啦，即係我都會覺得係有個即係幾積極嘅作用咯，即係起碼喂唔好講咁多先啊，即係經濟復甦未等待緊啊，即係正面嘅信號，咁但係起碼息口見咗頂先咧，呢個都係非常之正面咯，我認為。 好啊，咁啊嗱，今日咧同 Dicky 講住咁多先啊，聽日咧先同你咧聚焦一下啲港股啊，有好多咧都係咧低估值嘅股份，有啲咧低到無可再低啦，咁啊。散户有啲咩部署嘅方法呢，迎来2024年啦，即係个睇法又系点呢，咁啊听日再同 Dicky 呢详细倾下偈，好嘛，多谢你，拜拜。 愉快，祝大家 ,thank you。 真碎，怀念你教我很畏惧，将这热切的兴趣 会在寂寞人淋下冷水，明明试过受罪，无奈对爱有期许，若死不甘心都不要闹情绪，迷糊是夜半等来伴侣，一根草吊进水沉下去，整的也许必须踢腿，最好无情也未至于无情力减退，旧生劝顺便一过乐见苦去，又记起是你的绝美人如眼泪，谁人在赠予能忘怀，为何着紧恩怨，旧车里生存能纯情，为何大胆交出杀生权，明明在滴血能投降，为何未狠心语，是生死也已被你紧压两端，眼睛太难两断，宁愿回梦一圈，如沉船围着你打转，明明有顾虑，曾共你有过的相聚，更解背对，替代若代狂留下壮举，明明发誓是罪，无奈爱太似潮水，若满足身体可减退是潮水，但艺是乐趣都能走水，一颗心于废墟，男共女相拥也许必先汽水，至少条情也未至于重提另一对，托杯酒如果可以直流骨髓，别说起共那位上世前面太累，谁人在争恋能忘怀，为何着紧恩怨，有这类生存能纯情，为何大胆 26分，有 MC 张天赋呢一首作品啊，哇，越听越好听，救命稻草。 晨光第一线，阿欧， 好派下嘢俾大家先。 有咩派啊？ 系派下呢一个咧，属于啊呢个旅发局噶。 系， 哇嚟啦！下个礼拜三咧就派10万份啊，系啊。堂食咧减100蚊啦，好厉害、啊！第二批就系一月嘅时候就会送出啊，咁都几好喎、啊，系 犀利！我俾个诚意你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 系20万份啊，哦、合共 系啊，因为要派两次啊嘛，即系佢第一转 两批， 系第一转就下个礼拜派啦，跟住一月嘅时候会派第二批，所以你讲得啱嘅，20万份 ，total 系20万份，系啦、啊，睇翻究竟系咩嚟嘅咧？呢一啲咧叫做香港夜享乐嘅本地市民 版，有个餐饮消费券啦。咁、其实上昼十点钟吓，下个星期三咧就会开始可以领取啦。咁据闻咧又系有啲小贴士啦，如果登记咗先会快啲咯。 哦，知道，知道。 嗱，咁睇翻咧，系食啲咩咧，又或者系有啲咩嘢嘅办法可以用得到咧？其实咧，第一批头先欧讲得啱啦，名额系10万份啦。咁其实系每份价值100蚊嘅消费券嚟嘅。咁呢一啲咧，大家可以喺每日傍晚6点钟之后咧，可以喺全港超过1100间嘅优质旅游服务计划认可嘅食肆，同埋大约100间嘅酒吧啦，堂食消费100蚊或以上咧，就可以用呢个减到100蚊嘅消费券噶。 喂 ，OK， 你咪真系5折系嘛？ 系啊系啊， 100蚊真系抵。 同埋咧，即系譬如你两公婆咁样食个饭啦，你有100，佢有100咁样，咁你 咦系，都唔都可以一齐用嘅咧？ 分开两张单， 我唔知道啊吓。嗱，不过就算系分开两张单咧，条大数咧，如果你嗰个礼拜都要出街食两次饭咧，条大数都系一样嘅。 冇错， 但系咧，你如果两公婆同时可以用到一张单，个感觉咧就再着数啲。 又或者我哋可唔可以食完饭用咗一张先，然之后去第二间酒吧度饮埋杯酒，又用埋佢先，咁又得唔得？ 但系前提要抢到先。 咁你咪登记咗先 啦。依家教你喺呢个 Discover Hong Kong 嗰度咧，就预先登记咗先咯。所以系嘛？ 嗱，因为咧下个礼拜三啦，上昼十点开始啦，咁就系先到先得嘅形式，免费领取第一批嘅呢一个本地市民版嘅消费券啦。嗱，睇翻上个月初步访港嘅游客数字都劲嘅，咁所以预计咧，其实嚟紧嗰个访港游客嘅人次咧，譬如话今年头11个月咧，已经系去到超过3000万噶啦。咁所以系咪真系旺到个市咧？但系今次咧就系本地市民专属嘅，系啦。咁所以今次咧就真系希望可以俾到多少少嘅优惠啦，我哋香港人可以更加出去夜晚消费啦。 系啊，都系嗰句啦，留港消费咧都好多食嘢正嘅地方嘅。咁啊，我估心机旁边嘅听众咧，其实都真系好中意食嘢。我早两日讲嗰个咖喱嘢咧，即系话有食咗档咖喱好食喺尖沙咀咧，系咁不断都喺度问紧问紧，喂，你讲紧嗰间边间啊？咪系咁将嗰个咧叫做咖喱嗰条 link 咧就贴出去 send 俾啲朋友仔啦。哇，我都有暗砍推动香港消费 啊，其实好好 噶，几好啊吓。咁啊，大家搜罗下啦，或者听陈光底线啦，咁啊睇主持人咧捐窿捐罅啦，咁啊搵到啲美食，咁啊有机会擦边球式同大家分享，你都知道，喂呢度讲。你唔可以开人哋贵宝号噶嘛？咁但系咧，我哋食过啲好嘅嘢，饮过啲好嘅嘢啊，或者觉得啊 CP 值好高嘅嘢咧，又想去同大家分享咧，就尝试咧透过大电波咧，听众好醒嘅，你讲少少啲， 自己揾到噶啦。咁同埋而家香港真系多咗好多特色嘅食物或者系嘢饮嘅。之前都去过一间系有鸭仔冲凉嘅嘢饮咁样， 系 啊，咁大家 泡肉系嘛？ 系啊系啊，大家不妨试多啲留港消费啦。 嗯，冇错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金巴证实在香港至澳门的一架巴士车内发现失虫，将会对所有营运车辆进行消毒和灭虫工作。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发公告，话星期三凌晨接获旅客反映，在香港至澳门的穿梭巴士车里面发现失虫。经检查之后发现，星期二晚接近午夜12点的一架由香港开往澳门的双层巴士出现失虫，已经立即安排所有车辆消毒除虫，并且加强检查车内卫生。美国联储局一致决定维持利率不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保持在 5.25 至 5.5 厘，是连续3次会议按兵不动，而最新点阵图就显示明年可能会减息 0.75 厘。联储局主席鲍威尔在议息之后的记者会上说，政策利率正是处于或者接近峰值，但是如果适当仍然会准备进一步收紧政策，强调决策者不想排除加息的可能性。他又说，虽然通胀降温，但是仍然过高，会致力将通胀率恢复到 2% 的目标。另外鲍威尔说，今次会议决策者思考讨论几时是减息的时机，不过强调现在仍然将重点摆在利率是否过高的问题上。 欧盟成员国领导人星期四起一连两日举行峰会，预计将投票决定是否启动和乌克兰的入盟谈判。不过匈牙利总理欧尔班重申，乌克兰加入欧盟的时机仍然未到来。他在国会发表讲话的时候说，欧盟委员会曾经为乌克兰设定成为候选国的七项条件，但是乌克兰只是符合其中四项，所以欧盟本来就不应该给予乌克兰候选国的地位，更加不用讲启动入盟谈判。正在挪威首都奥斯陆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欧尔班没有理由阻止乌克兰加入欧盟，他希望和欧尔班进行具建设性的会面，因为两国有共同的边界。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08， 日元 142.47， 瑞士法郎 0.87， 加元 1.35， 人民币 7.174， 英镑对美元 1.263， 欧元对美元 1.09， 澳元对美元 0.66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2。 日经平均指数报 32,825 点，跌10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36.79美元，卖出2036.6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日偏东风。展望听日风势微弱同埋温暖，星期六北风增强，日间气温显著下降。星期日朝早寒冷，市区气温在12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星期一朝早仍然相当清凉。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喺九龙区码头涌道去翻红磡方向，近住码头角度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九龙城回旋处噶，就系码头涌道去红磡方向，近住码头角度对出有坏车阻路啦。龙尾排翻去九龙城回旋处。咁另外弥敦道啦，去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梳士巴利道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翻去摩地道噶。就是弥敦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梳士巴利道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摩地道。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七咸道北过海排到去温思劳街，咁东隧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狮隧沙田入口车龙喺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喺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繁忙，龙尾果栏。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在海之恋。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由华都花园至到元朗公路桃园围一段都是车多缓慢。另外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马场。另外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车多，龙尾大埔较老围。最后提一提大家，三隧分流方案第二阶段的分时段收费将会在12月17号上午5点钟实施，详情可以查阅运输署网页。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Apple 34 第34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12月23日黄昏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环球榜节目时段内播出，表演嘉宾吴业坤、叶巧林、JNY Beats、Beanies、力津、欧子林，到时会揭晓的奖项包括最受欢迎十大国际金曲、至尊金曲。 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法全文噶。 全新一季继续带大家认识同宪法相关嘅重要人物，介绍宪法内容。 以香港从不缺席为开始，宏观而精简地将宪法嘅发展由过去带到今天。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香港电台联合制作， 主持李灿荣。 宪法全文噶第三季。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呢，就是试下唱一首歌送给屋企人。因为平时我想大家跟屋企人讲多谢已经比较少了。咁但是呢，我觉得讲呢是难啲嘅，咁不如试下唱啦。唱出口表达你嘅爱意。 啊，我爸爸呢几喜欢唱歌。 是不是 啊，我记得呢屋企第一部添置嘅 VCD 机呢，都系佢买返嚟嗰时啲 VCD 机呢可以插啲有线嘅麦。咁、 哦、 我记得嗰时我印象之中真係人生一次呢，我睇过阿妈同阿爸唱歌囉、 哦、 即係同时喺屋企攞住支咪唱歌囉。咁都仲有其他亲戚喺度麻雀洒落嘅咁样。咁但真係唯一一次囉，佢哋嘅合唱咁样。我好细个嗰时十一二岁 嘅 嘢都。 哇，细个嘅时候、啊、有段时候呢系大家好兴喺屋企真系买呢啲碟，嗰阵时仲出好多咩call系咩天碟啊，又卡拉 OK 啊。 咪 VCD 嘅年代又降低咗嘅成本呢、 啊、因为佢开头嘅时候呢，如果你卡拉 OK 出佢系 LD 嚟㗎嘛。 係啊。 係啦、啊、咁可能而家有啲新嘅朋友，我諗船仔都唔知咩 LD。 係 啦、啊。咁LD 好大隻嗰啲黑 胶。咁大隻。 咁大隻 size 嘅 CD、啊。 係。 你可以咁样理解。係、 嗯、 啦、啊、黑胶咁大隻碟。嘅 CD， 咁嗰陣時就 LD 啊瘋狂咁出咗一大扎嗰啲卡拉 OK 嘛，咁然後但係嗰啲嗰個成本其實都貴嘅，咁阿歐講得啱啊、嗯。後期當一出咗 VCD 之後咧，個 quality 雖然低，一路唱歌一路起格仔噶嘛，咁、 啊、 你就唱慢歌， 啊、 唱慢歌啲畫面冇跳得咁犀利咧，咁啲、啊、格仔就冇起得咁快嘅。 同埋舊時咧，即係冇咁多版權嘢咧，老實講，你喺流商業城咧、啊，你都一炮過買曬、 嗯， 連部機啊，連埋啲碟啊，一次過咁樣抽翻落嚟香港。 一过关就是全条走廊都是唱紧唔同嘅卡拉 OK 咯， 系啊，真系喎。咁跟住慢慢之后就会有呢个唱 K 神器啦。咁、啊、就 系 其实一支咪，咁佢都可以播埋个BGM 俾你嘅。咁、 嗯、 你就一路唱一路，佢就揿住啲 BGM， 咁你咪中意唱可能古巨基嘅《爱得太迟》，你咪唱咯。 仲有超大回音添， 系类似系咁啦。 而家呢啲叫做咪咧，又再进化咗咯，即系你可以在网上边揾一啲嘅音乐嘅音。完翻嚟啦，然后佢自己帮你瞄咗嗰个 vocal 噶。 哦，系啊，系啊，系啊，最新出咗嗰啲。 哇，呢啲几好、啊，我觉得，即系旧时咧做嗰啲大专音乐赛咧，即系歌唱比赛咧，旧时成日要拣呢啲 BGM 好难噶嘛，即系啲大学生要揾到，譬如想唱林宥嘉嘅《眼色》咁样先算啦。咁、哦、咧有阵时咧去个主音去唔晒咧，你会隐约听到林宥嘉咧喺 后面帮你和音 back vocal 咁样啦，咁样。咁但系依家就阿小白讲咗呢啲技术就可以帮忙到咯， 佢帮咗大半啫，佢都应该听到少少本身个 vocal 嘅， 系咪啊？ 系因为本身人哋条声真系有噶嘛，系啦，咁但系都做咗好多嘢噶啦。 不过我都好耐冇做啦，呢啲大学嗰啲歌唱比赛， 同埋而家多咗好多 software 咧，唔使钱已经可以帮你整走晒啲声。 系， 我都有用咯， 你有用系咪？就系、是、你就系参加歌唱比赛啦，呢位大学生系咪？ 系我自己玩啫， 就系准备去唱俾你屋企人听啦， 系咪啊？ 系啦系啦， 唱咩啊？系你会？ 我建议大家可以试下唱陪我长大，虽然呢首歌几难唱高音嘅，但我觉得个歌词系真系讲到多谢佢一路以嚟陪住我啊，无论系朋友啊、屋企人等等，都系有意义嘅。 咁、嘉明会唱咩？你日日都唱俾小朋友听啊？其实我估嘉明同埋小白可能即系，尤其是你啲小朋友细嘅时候， 系我估到系 咪？我冇唱 Baby Shark， 但系我今次呢一个小 B B 咧，佢俾到好多灵感 等我去作啲好傻豬豬嘅歌咯， 係 啊，係啊，即係我 baby 冧冧 ，baby 冧冧咁啊，咁就一隻歌咁樣。不過近排就中意唱翻啲都係啲比較童話式啲歌啦， 嗯， 係 啊， 即係都係希望有翻少少嘅 message 啦。 定還是你睇完嗰個電影之後係咁 ，Charlie Walker，Charlie Walker 朱古力歌係嘛 ，Walker Walker 其實好好聽，不過有啲難唱，淨係唱到 Om Pa Om Pa， 佢呢個好好洗腦喎，話呢一個作品係咪？ 好洗腦，佢自己都有講自己呢一個嘅笑位嘅，即係呢一隻今次係阿曉格蘭特。去到打扮成為呢只 Oompa Loompa 啦，即係橙色面，然之後綠色頭髮嗰一隻小矮人咧。 Hugh Grant 可以咁醜樣都好難得，一代型男係咪啊？係 即係佢同埋 Love Actually 嗰個 Hugh Grant 真係兩件事。咁但係今次佢呢一個小矮人嘅造型咧，你又真係覺得佢好趣致嘅。佢都話呢隻歌係會好洗腦噶，你會全日都會諗起佢。唔得，我停唔到啦，我已經開始咗跳舞啦，我要開始唱啦咁。咁係可愛嘅，都希望學到少少呢啲得意嘅歌，同小朋友一齊有趣地學習咯。 係啦。咁如果你問我嘅話咧，最近我仔仔兩個仔仔，一個就好中意，而家要改咗名叫隊長小翼啊！ 哦，係啊，係啊，係啊， 改咗名我到而家都唔係好習慣。 又要適應多一次啦。 係啊，適應多一次。 哆啦 A 夢一個 即係足球小將啦。 係 啊， 係啊。 點解會改咗呢個名？ 咁啊，本身個名又你直嘅真係冇錯喎。 即係當年其實應該一翼就應該翼做隊長小翼。 係冇錯，當年係當年翼嘅時候咧，就係想切合翻咧，就係香港人嘅口味，即係佢哋好。很多原先嗰啲名咧，因為都太日本人嘅姓氏咁樣講嘅，咁我哋就可能覺得唔係咁中意啦。咁我哋就幫佢改咗咗好多嘅名字，即係例如佢哋個主角叫大智慧嘅，咁你點砌都砌唔到，人哋明明即係個漢字寫住大空翼咁樣噶嘛。咁所以 都冇嘅，即係我哋嗰個成長嘅文化，即係當年都係即係譬如你Johnson 咁，你都係約翰遜，即係你有啲字係好似譯翻，即係譬如你琴日跑夜馬咁，你無端端田泰安咁樣，或者係你好似覺得啊，佢姓田嘅應該係，即係可能係田家炳中學啲 friend 嚟， 甚至其實 你有啲騎師成日都譯到好似廣東人咁樣嘛，咁其實係西人嚟噶嘛，係咪先？ 上次睇英國首相選舉都係嘅，全部都係中文名嚟嘅， 係啊，係啦，咁樣類似係咁啦，所以即係我都明白小白你頭先講嘅譯音嘅， 係啦，咁所以而家就算同佢傾啲劇情咧。都要用翻啲新嘅名字，去到同佢傾先至可以，即系同佢搭到佢嗰個 channel 啊！如果唔係都唔得噶。咁細嗰個咧就唔係唱動漫歌啦，佢而家最近唔知點解好中意唱 A B C。 哦， 系啊 ，A B C D E F G 嗰只， 系啊， 系啊，佢最近好开心，唔知点样日日喺度唱。 佢学紧 Phonics 啊，佢自己中意， 佢自己中意啫，可能幼稚园老师同佢唱多咗啩。 好啊， 系咯， 好啊， 背熟啲啦。 嗯， 晨光第一线。 继续在圣诞月份做多些好人好事，去到找到不同的朋友跟大家讲一些很窝心很暖心的圣诞故事。不过其实讲真的，做义工不是只是圣诞月才可以做的。今天邀请到 Sally 来跟我们聊聊天。早晨 Sally。 早晨你好。 你都做了很多年义工的了。 都是啊，我是由我的小朋友细个开始到现在都应该是有十五六年的了。 哇，我知道呢，首先讲下最近一啲呢，你都可以好投入嘅活动啦。先讲下，因为你喺南丫岛呢做咗啲好得意嘅活动喎。 係呀，我参加咗安徒生会嘅义剪服务计划嘅。 其实义剪即係帮老人家剪头发嘅服务係咪呀？ 帮长者啦，又或者有啲係行动不便嘅都会帮手嘅。 据闻你自己都系住南丫岛嘅， 系 你会唔会都觉得其实呢一种嘅服务系好必须要嘅咧？ 都需要噶，因为岛上面咧啲非法铺咧，即系剪发嗰啲地方咧就都已经执笠噶啦。 系 咁变咗就长者咧就冇地方去剪啦，咁所以就而家系更加需要我哋一班义工去帮佢剪头发啦。 是啊，很多时候都想象得到，如果本身住在离岛的，尤其是长者啦，或者是行动有需要的朋友呢，未必可能为了纯粹是剪个头发搭乘船出去啊， 或者 是真的搭很长远的交通工具才去到市区做剪头发的工作。那你亲身去到做这一次的义工的时候呢，你的观察啊或者是感受是怎样的呢？ 我呢就帮他们剪头发的时候呢，就其实都是很需要很专心地去剪的，因为等他们不要说坐得太耐咁样啦，咁我听佢哋讲佢哋嘅生活点滴嘅时候咧，好开心嘅，讲到都好兴奋，系停唔到口嘅。 系咩？因为其实剪头发系一个好好嘅倾偈时间嚟嘅。 冇错冇错，咁但系我就系专心去剪啦，咁要另外一位工作人员咧喺侧边嚟到同佢哋倾偈咯。咁我就听见，我都觉得有啲都几开朗乐观嘅，有啲长者嘅性格。 有啲故事我哋会唔会都可以八卦一下噶？有边啲你系好难忘佢哋讲咗俾你听嘅故事？ 其实都系佢哋过往喺即系譬如喺岛上面捉鱼啊、耕田啊呢啲咁样咯，即系佢哋呢方面就讲到系好有成就感嘅。 嗯，都好开心嘅，始终咧即系作为妈妈啦，我同你两个都系有三个小朋友啦，不过你嘅就大咗好多啦，都曾经帮过小朋友剪头发，都知道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嚟嘅。但系今次去到帮啲哥哥姐姐去剪头发，会唔会反而大压力？会唔会惊剪到佢哋啊？ 初头都会嘅，所以我就系、是。驚剪親佢哋咧，所以我就要好專心咁去剪嘅。但係後屘剪咗一次兩次之後咧，其實都唔驚噶啦，唔緊張噶啦。其實就好似幫諗住幫屋企啲小朋友剪咁樣咯。 只要佢哋唔好太大动作就 OK 啦， 冇错， 都好开心嘅。咁我相信其实佢哋剪完头发之后，望到自己有一个新嘅形象，都应该好开心嗬。 系噶，佢哋又冇乜要求话要剪成点嘅，但系最紧要就系、是短啦、清爽啦，佢哋就会好开心噶啦。 方便为主嗬， 冇错。 嗯，嗱，其实咧做义务工作咧，我相信施比受更有福系一件真事嚟嘅。你做完呢一次嘅义务工作之后，你嘅感想又系点样咧？ 我嘅感想就即系始终都系帮到人咧，真系自己都会开心啲嘅。 嗯， 希望系即系不久嘅将来，亦都会有多啲新血咧，就加入呢个义剪服务啦。因为始终我到目前为止都唔系话太多义工去做呢一个义剪服务。 嗯， 咁但系岛上面嘅长者咧又越嚟越多，所以就希望系多啲其他有兴趣嘅人士加入。 使唔使有啲咩经验噶？ 都需要少少嘅，咁起码就唔好话手震震啊咁样， 基本就可以啦。 系啦，系 系都系嘅。好多时候我哋唔试过，唔知道原来自己都做得到。 系， 都系嘅。即系譬如话，好似今次呢一个计划咁啦，社区投资共享基金去资助噶啦，咁都系一啲唔同嘅形式去到帮到一啲喺岛上面嘅居民啦，帮到佢哋，哪怕系简单如剪头发，其实对佢哋讲系一个必须嘅工作嚟嘅，系一个必须嘅一个日程当中系需要做嘅事，咁成日都好开心。除咗义剪之外，你都会做好多其他唔同嘅工作，甚至乎咧，我知道你有带埋你自己屋企嘅小朋友一齐去参与嘅。 系啊，初初搬入南丫岛嗰阵时咧，咁佢哋都仲系细个啦，咁想佢哋接触好多唔同层面嘅嘢， 系 咁就见到。光途生活咧就张贴咗一啲长者探访需要招募义工嘅海报，咁于是乎我咪同佢哋一齐去参加咯。 系开头你同佢哋提出呢一个意见嘅时候，佢哋系好雀跃，好想试啊，定一话要氹氹下先至去？ 佢哋嗰阵时又冇乜反应住嘅，但系亦都唔系抗拒。 系 咁，我睇见佢哋去到长者嘅屋企咧。都好专心听佢哋讲长者自己嗰啲过往嘅生活咧，都好留心听。 听完之后，佢哋有啲咩分享同你讲翻咧？ 譬如佢哋觉得呢个婆婆系好健谈啦，好开朗啊，又或者有啲觉得佢好孤独啊，因为冇其他人陪佢哋一齐住咁样啦。 嗯， 即系佢哋都会有少少感觉嘅。 系，我自己就好中意带小朋友一齐去做义工嘅。 系， 无论系年纪几细，幼稚园年纪去买下旗仔，甚至乎系到佢哋希望大啲嘅时候，而家我都比较细，可以真系听下老人家讲故事啊，甚至乎系咯，迟啲可以参与下义展啊。咁我作为妈妈咧，我有一种好窝心嘅感觉。 嗯， 即系当佢去接触一啲可能年纪比较大嘅人士。去听下佢哋嘅故事，佢哋翻嚟同你作为妈妈去分享嘅时候咧，佢哋会多咗一层嘅反思啊，自己应该点样同将来会年老嘅妈妈去沟通咧？系咪而家呢一刻可以已经多啲听咧妈咪讲故事咧？ 系噶，呢个系一个好好嘅信息啊，俾从细俾佢哋去学习关爱侧边嘅人啊，长者其实系一个带出一个好好嘅信息嚟嘅。 嗯，咁除咗义剪之外，你又会有啲咩义务工作想试下噶？ 义务工作啊，或者睇下迟啲会唔会学一啲嘢，就帮啲长者去 修理屋企啲家庭电器啊咁、 哦、 样咯， 哎、即技能嚟咯， 始 终 始终电器都会有坏嘅人吓。 系啊，哎，好好、啊，好多时候哥哥姐姐们如果坏咗手机咁先算啦，我哋自己即普通人走出去要排都可能排几个钟头嘅队先至可以睇下你部手机啫。 系 系咯，如果可以帮下啲家庭咁都几好啊。嗱，我知道咧，其实做义工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推动力嘅，除咗系真系有个善心啦，想做善事之余咧，而家都有一种唔同嘅兑换形式系可以储时间嘅，系嘛？ 哦，系啊，佢哋安徒生会咧就有一个手牵手嘅。计划嘅，咁譬如做义工每一分钟咧就会储到一个时分，咁、譬如我参加义钱呢个服务之前咧，我就系用嗰啲积分咧去兑换咗一个剪发培训班，咁、 哦、 就加强咗我对剪发嘅技能咯。 系， 咁跟住我先至再出手去帮长者啦。 系，哇，其实都几开心喎！做咗一件好事之后，又可以兑换下啲时间去做更加多嘅好事。 系啊，冇错。 啊，咁即系你而家基本上系一位正当嘅发型师噶咯，基本上。有 咁 多经验啦，又上咗堂啦。 唔可以咁讲，呢啲系略尽绵力咯。 系，迟啲我揾你帮手剪下 Sally。 哦，可以。 我唔好，我陪你一齐去剪。我上完堂之后，我陪你一齐去剪，好嘛？ 好， 唔该晒。 为何平静到最后也会颤抖？为何华丽到最后？也会变丑，恨时间不会退后，但回忆多么深厚，岁月流过了不可补救。与你分开之前，未能够顺着那感受，随缘的放手。当伤害扩大到难接受，尚有些事情在追究。与我分开之前，还像朋友，或是预备暗中与别人邂逅，在各自各时光中互搏斗。碎累到最后也会扬手，原来承诺到最后也会失守，任时间掌控宇宙，或回忆根本虚构，岁月埋葬了不可拥有。顺着那感受，随缘的放手。当伤害扩大到难接受，尚有些事情要怀旧。与我分开之前，还像朋友，或是现在已经与别人邂逅，在各自各时光中互奋斗，遵守战胜了光。爱聚首，爱是放，爱是走，共时刻走。 他名字是坤哥吴业坤，有这首全新的作品，作品名字叫做《分手前中后》。 外国人成日话中国人有两个年龄，一个是真实的年龄，另外一个就是虚岁啦。不过究竟咩叫虚岁呢？就等孔益璇璇仔转头话你知。 Hi hi, あの子は特別です。我々は花からおまけです。お星様の引き立て役 B です。全てがあの子のおかげなわけ。しょらくさい妬み嫉妬なんてないわけがない、これはネタじゃないからこそ許せない、完璧じゃない君じゃ許せない、自分も許せない、誰よりも強い君以外は認めない。 になること。いつかきっと全部手に入れる。私はそう欲張りなアイドルと信頼でみんなのことちゃんと愛したいから今日も嘘をつくのこの言葉がいつか本当になる日を願ってそれでもまた君と君にだけは言えずにいたけどあやっと言えたこれは絶対嘘じゃない愛してる 周岁相信好多人都明白，不过虚岁系咩呢？好多人可能会混淆，有啲人会认为周岁再加一岁就系虚岁啦。其实呢个说法亦都唔系完全正确。实际上，虚岁呢一个概念普遍都系用喺男性嗰度。我哋民间有一个讲法叫做男尽女满，意思即系话男人就系用虚岁计算年龄，女士就系用实岁啦。但是要注意，虚岁不单单只是将周岁加岁那么简单，因为都有特殊的情况，例如一个人是农历年的最后一日出世，那他一出世就可以做一岁了，那新年又来又加岁，这样他刚刚满周岁的时候，虚岁来讲他已经就来三岁了。那另外也有一个例子，如果一个人在农历年的腊月中下旬出世，那他未满月，但是虚岁已经够两岁了，所以计算虚岁的时候，春节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点。搞清楚这个道理之后，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很多老人家会提早两年开始过自己的七十大寿或者八十大寿的原因。 早晨，早晨，投资 O2O 九点十分的时间，阿 O 同大家咧可以讲下呢一个美国联储局咧维持利率不变啊，并且咧喺议息声明中暗示咧加息周期咧或者已经结束啦，系或者已经啊吓。咁啊，市场对于咧货币政策嘅转向咧憧憬刺激美股飙升啊，道指咧升512点啊，你冇听错，系512点啊，讲紧就系道琼斯啊，咁啊打破咗2022年咧一月嘅纪录啦，亦都创下咧历史嘅新高啊。标普500指数升63点啦，纳斯达克指数都升200点啊，港股有冇机会呢就受惠啊？系有嘅，咁啊睇翻贴士啲啦，新加坡嘅港股期指高水160点嘅，理论上就将琴日跌嘅145点完全嘅收复啦，有冇机会企得翻喺16500点楼上咧？咁啊睇下市况嘅变化啦。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6点到10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的晨早节目，朝朝早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想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起吃喝玩乐， 每朝6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和资讯，嘉明、 阿 O、 白元号、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好，九点十一分呼吁下电话先，1872388要大家打嚟，点解啊，船仔？ 因为咧今日同听日咧都可能可以俾到大家讲一声生日快乐、或者同身边嘅朋友讲声多谢等等，咁所以咧可以打电话过嚟，咁我就会听电话啦。 好啊，好啊，好啊，咁啊嗱，今日咧就系12月14日啦，咁样咁啊，好多时候咧大家都会有呢啲譬如1212啊，又结婚周年啦，1213啊，咁啊，十二月咧好容易记嘅呢啲日子咧，通常都系咧啲老公老婆嘅结婚周年纪念日嚟。我近排咧喺 IG 咧都见到好多人咧就放闪啦，因为都系呢段时间结婚。琴日好似睇咗黄天耀 IG 都系， 系啊系啊，我见到 啊， 私奔啊嘛， 系 啊， 咁啊开心咯，系咪先？即系其实人生都系咁啦。你如果有另一半去支援你，或者有爱喺当中咧，咁就可以长相厮守啦。咁1872388咧，咁啊唔系呼吁天意打电话嚟噶，你自己系翻三五成群你嗰个咩头文字 D 定 E 嗰个咁嘅新环节嗰个咁样估下估下啦。咁但系咧，神光嘅听众咧就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如果近排有啲开心事想同主持人一齐分享咧，欢迎你打嚟。嗯，咁啊打个电话嚟咯噃。 好，继续翻嚟晨光大线啦。呢个环节咧，阿奥就过嘅嗰几集就讲下打篮球嘅，咁我揾啲甲一嘅篮球员同你讲下。咁啊，今集咧就以至上一集就揾你专业嘅跑手朋友啦，有罗永潮啦，同埋咧黄启乐咧同我哋分享嘅。早晨两位， 早晨， 系教练早晨。咁啊，上下神课先。咁但系我又想认识一下教练，点解会成为香港纪录嘅保持者，可以咁叻嘅？咁你哋系咪一生出嚟就跑步咁叻噶？咁啊， 细个其实系一个非常之三分钟热度嘅小朋友嚟， 系 即系学咩都掂过下，但系就无法坚持咯。系啦，咁唯独是跑步，真系去到中学。中午啦，中午后尾就嚟升中六嘅时候就开始咗跑步嘅、 啊。原来你喺中午先开始跑步噶、 啊？ 如果喺个运动员生涯入边， 其实 算迟，同埋我当你之前都会做其他嘅运动项目，譬如我乱粒打网球或者打篮球或者踢波咁先算，乜都好啦。咁但系嗰个转换个 transition 都系几令人诧异噶嘛？而我讲紧个诧异唔系逆天嘅，但系最逆天系你攞到个咁好嘅成绩先逆天啊嘛！即系你话几多人都系哦，可能本身系打开女排嘅，打排球嘅，咁啊慢慢可能排球个世界，你可能要夹好多队友先可以组到一队波咁样，跟住咪自己转换下运动嘅跑步，跟住可能代表下啲 U team 咁啊田径队咁啊跑一跑一下咁样，但系唔系你系。真系获取一个咁好嘅成绩，有冇觉得自己系迟咗去启动呢个跑步嘅人生咧？ 我一开头觉得有少少，但系其实唔系嘅。我觉得我真正嘅转捩点咧，或者系一个突然之间激发咗个位，系大学生涯嘅 year three 嘅时候。咁、所以其实咧，而家谂翻起咧，又好似真系唔系好迟咯，去起步系啊、但系嗰阵时就会觉得好迟咯。 系，因为我哋我自己读男校啦，咁男校嘅世界咧就旧时有嗰啲咩教区运动会咧，已经竞争系超级激烈噶啦。启乐，你自己嘅叫做跑步嘅运动员生涯系几时开始嘅？如果你去定义翻嘅话， 其实我都迟啊，反而我都比罗永潮再迟啲，因为我应该 你仲要再迟啲？ 系啊，我应该系17岁到嘅，喺我去美国交流嘅时候咯，对翻中午差唔多， 我都系17岁。 咁交流嘅时候发生咗啲咩事？你见到刘易斯系咪？即系保特咁样，哇！原来保特可以跑得咁快，等我试下去跑先咁样，即系讲笑啦。 好耐啦，因为个故事都系，即系其实嗰时想食鸡，跟住想跑去寄宿家庭就话喺对面镇，跟住我就话。唔想煩佢哋啦，咁我自己試下跑過去啦。 對面鎮， 因為我以為隔離鎮好近啊嘛，佢可能係馬鞍山同沙田嘅分別啊嘛，咁最多都係5公里，咁啊來回咪10公里咯。咁啊每日都跑遠少少，咁啊冇標嗰時又唔知自己跑幾多嘛。咁啊今日 mark 住呢一個位下，係 咪 㗎？ 好似可以好輕鬆咁樣講一個故事，其實係好疯狂，其实原来你嘅寄宿家庭话，喂，其实嗰个唔系镇，你跑咗另一个州啊，咁样。 系咯，即系唔好讲好远都唔见，跟住之后发现原来都好长嘅，即系本身系来回都100几公里，咁所以就望唔到终点咯。咁但系就个过程就俾人误以为好中意跑步，咁啊就俾人拉入队咁样咯。系啊， 俾人喺美国拉入队。 系啊，俾乜嘢拉入队？因为见你好勤力，每日都跑嘛，咁啊以为你都系真系好中意呢个运动咁样咯，就入咗。 咗啲高中嗰啲队伍咯。 哦，咁跟住就慢慢參加嗰邊嘅賽事，咁當然啦，我哋華人嘅體格可能同外國人嘅體格或者個訓練模式真係有唔同啦。咁又有趣喎，不如我有少少經驗嘅分享。我哋細個咧譬如學田徑咧，真係死跑難跑嘅，即係老師叫你跑咯，係咁跑跑跑，跑到你冇氣為止啦，跑到你腳痛為止啦，你就只係得跑咯。咁我哋成長年代就真係冇咁多運動科學去結合啊，結合飲食啊，結合休息啊，結合一啲training system。咁你久而久之，其实第一会闷啦，第二好似冇得挑战啦，第三会滑牙咯。其实好多时候都系遇上呢个问题。过往一啲传统香港 train 一啲田径选手或者跑步选手嗰啲方法嘅咧， 文化问题啊，即系好彩你见香港好多跑手其实都系教晚期跑嘅，即系佢可能系初中或者系小学阶段，其实针对性嘅训练未必好多，因为有时可能咧小学就会有啲过度吹谷，因为要。上名校嘛，咁面上就小學其實已經 push 得好勁啦，跟住好多其實你會見到係小學好勁，初中好勁，但去到後邊高中或者大學就已經唔會再跑啦，驚咗呢樣嘢嘛。 我自己都有少少唔想再跑，因為其實好辛苦同好悶啊，嗰啲阿 Sir 咧係好惡噶。 系啊， 系恶得好紧要啊，系会闹到你喊。 因为佢唔恶就家长对佢恶噶啦嘛，系咪？学校对佢恶噶啦嘛。 你试想象一个学生被逼迫到跑步而攞唔到成绩而喊咧，系好可怜嘅一件事嚟嘅。咁我唔知依家仲有冇呢啲事件发生。 少啲嘅，我谂。 但系都有嘅，唔可以排除都有嘅。咁样 应该都有。 唔系我讲笑啫，咁。 所以嗰时美国就感受深刻啲，就系佢哋系将呢件事系开心同埋系恒常化咯。即系你香港。其实你就算中学可能留低你都系练两三日，因为你再留得多啲又俾家长话你令到佢哋唔 focus 学业啊。咁但系嗰度咧就会系你恒常嚟嘅，你每一日放学你都要去出席咯。 你哋而家教书家长系咪你最大敌人嚟？我真心想问一下。 教跑都真系噶，因为随时可能一个 DSE 就会令到嗰个学生就唔再跑。 咁点样去好同家长去沟通先系可能做阿 Sir 或者做 Miss 去好 focus 嘅嘢，即系你都会想讲俾听，佢个仔阿女都想攞到好成绩，但系你又唔想唔放人啦，因为 DSE 如果炒咗份，可能又影响到咁。你哋点沟通？ 会即系主要同个学生倾咗先嘅，因为。佢嘅意願其實係最緊要咯，即係佢自己目標係啲咩啦，同埋睇翻佢自己本身邊一樣其實係較為機會高啲，即係睇翻真係睇餸食飯，睇下佢譬如 DSE 考 DSE 機會入大學機會高啲，定一話做運動員用個 scholarship 入大學機會高啲。咁如果我哋睇翻唔係你跑步其實都係好初階嘅時候，咁我會建議翻呢段時間專心讀書，因為其實都係一段短嘅時間啊嘛。咁但係如果佢唔係本身一個好出色嘅運動員，咁其實係我覺得呢兩樣嘢其實係可以並行咯。咁所以都要提同翻个学生倾下佢自己个意愿咯，同埋佢嘅目标系乜嘢咯？ 你睇下几专业嘅教练咧，就唔系净系叫你喺九龙湾嗰度系咁跑啊，系叫咗跑步以后有好多嘢后续去为到个学生去谂咯。 同埋我哋过来人亦都要同佢分析翻，其实唔好将 DSE 放到咁大咯，即系你人生嘅一部分。咁所以无论你考得好考得唔好都好，其实都系一部分。所以呢样嘢系我哋作为教练都有个责任要同翻我哋嗰阵时嘅学生讲呢一样嘢。如果唔系佢太唔开心嘅话，其实都系会影响佢之后嘅练习。 我认同啊，读书嘅维度都好宽广嘅，好多运动员都系退咗役之后再翻学院嗰度读书，反而嗰种坚毅再令到佢哋喺个学院。业嗰度获取嘅成就有机会更加大咯，系啊，唔系好老土讲咩条条大路通罗马，而呢啲系真实发生紧喺香港嘅事啦。而香港一个真系比较富裕嘅城市，可以允许大家先追逐梦想再读书嘅，我深信。咁所以亦都即系希望透过大电波同啲家长都说服下啲家长去讲啦，好让啲教练都可以揾到一个明日之星嘅时候点去栽培啦，咁样嗱。又系啦，啊，倾两倾又过咗十几分钟啦，咁啊，下集咧再同两位讲多少少你自身啦。其实今集都系想由自身出发嘅，譬如喺你嘅运动员生涯入边，有咩赛役或者有咩嘅比赛系你毕生难忘嘅，暂时为止啊吓。第二就系、是。

度听咁多歌咧，因为今晚有场盛事啊，先揾阿畅出嚟讲下嘢先。Hello 阿畅， 喂，早晨阿畅， 早晨。 Hello 阿畅，喂，我想话咧，我哋喺讲铿锵集啊，即系31台之前咧，我哋先讲下今晚篮球联赛好唔好啊？ 好啊，冇问题。今晚咧，傍晚6:55啦，港台电视32带俾大家一场咧本地嘅篮球赛事，就系、是、呢个男子甲一组咧，香港篮球联赛啊，就有呢个遵义对建龙飞马。咁啊喺呢个联赛榜上面咧，佢哋分数好接近啊。咁啊，大家都想一路向上爬升啊。咁啊，一定会出尽全力噶啦。咁究竟今晚遵义同建龙飞马鹿死谁手咧？嗱，大家可以睇下我哋港台电视32。傍晚6:55会同大家现场直播啊！嗱，中意睇篮球嘅朋友记得要留意啦。 阿欧，知唔知道啊？ 我会睇噶啦，但 即系跑出嚟啦。 因为咧，俊宇同埋建龙飞马咧啲分数都低少少啊，所以咧佢哋真系要抢分啊！阿畅都知道啦，系咪先？ 依家 排第一就系、是、绿色嗰一队叫做咩咧？突然间唔记得咗。总之佢连胜咗5场噶啦，而家阿卫龙儿有加盟到。系啊，嗰队系最厉害嘅咁样，咁传统嗰啲红色啊，即系南华同埋永伦咧，都被盖过咗咯。系啊，咁 今晚究竟系点样嘅分数咧？咁啊睇下今晚系港台电视32咯噃，有香港篮球联赛嘅男子甲一。好啦，咁去翻31台睇铿锵集啦。 冇错啊，咁啊今晚夜晚7:35嘅铿锵集咧，就同大家睇下呢个香港近期嘅熱話夜繽紛係啦。話說咧，政府就想透過夜繽紛活動啦，就想令到啲訪客同埋我哋市民咧體驗下咧本地飲食同埋文化，順便啊帶動經濟咁話。咁啊，但係搞呢啲夜市咧，即係最緊要就係有本地色彩嘛，即係無論係嗰啲街頭小食啊、文化玩嘅、買嘅都係啦。咁啊，等我哋咧一夜之間入咗夜市咧，就可以享受下呢個本地文化咁話啦。咁但係咧，其实大家都有眼睇到啦，搞夜市喺香港咧就唔系几容易嘅。咁究竟市民有啲乜嘢意见咧？嗱，嗰啲商户又遇到啲乜嘢困难咧？由政府又有啲乜嘢措施可以即系帮手推动夜经济咧？嗱，呢啲所有嘅问题咧，今晚铿锵集就会同大家一一探讨。咁啊，大家关心呢一方面嘅嘢咧，就记得今晚7:35要留意铿锵集啊！ 系啊，果然系热话吓。咁啊，去到10:30咧就睇翻奇妙之城咯噃。 冇錯，咁呢個新嘅節目《奇妙之城》第二季，咁有國內嘅一啲演員藝人朋友咧，就帶大家所謂沉浸式咁樣去到探索下咧，即係國家裏面嘅一啲嘅城市啊。咁今晚第一集咧，就帶大家咧去到呢個杭州，就國內嘅影星關曉彤咧，就同大家睇下杭州，即係大家諗起杭州啊。西湖啦，好寧靜，好靚啦，但原來佢有好現代化、好熱鬧嗰一面嘅。嗱，佢哋節目咧會帶大家認識咧當地一位rapper 唱歌手，用杭州話去唱嘅喎。大家未必有聽過杭州話嘅 rap， 咁等大家今晚可以一齊留意一下啦。 好喎、啊，經過杭州亞運之後，都好更加對呢一個城市非常之有好奇嚇。唔該曬阿昌啊，今晚睇你 話。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建议更新公务员守则，列明不可以以公务员身份批评任何政府政策或者支持其他人的反对意见。公务员以个人身份表达意见，亦都需要避免令人误以为是官方立场。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即使公务员表明以私人身份发表言论，亦都不是绝对牌照，讲乜嘢都得。杨何培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守则有规条，要求坚守法治，拥护宪制秩序。如果涉及冲击这些原则，即使以私人身份讲，他会强烈建议同事不要讲，职级越高越要警惕。他呼吁公务员讲到自己工作范畴的事要万分小心，特别涉及批评或者同现行政策相违背。他明白公务员在个人生活或者对政府范畴都有意见，但是表达的时候不要令人误以为是官方立场或者同公职身份扯上关系。 美国联储局一致决定维持利率不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保持在 5.25 至 5.5 厘，是连续三次会议按兵不动。而最新点阵图就显示，出年可能会减息 0.75 厘。联储局主席鲍威尔在议息之后的记者会上说，政策利率正是处于或者接近峰值，但是如果适当仍然会准备进一步收紧政策，强调决策者不想排除加息的可能性。他又说，虽然通胀降温，但是仍然过高，会致力将通胀率恢复到 2% 的目标。另外，鲍威尔说，今次会议决策者思考和讨论几时是减息的时机，不过强调现在仍然将重点放在利率是否够高的问题上。日本执政自民党政治筹款丑闻引发新一轮政治动荡。共同社报道，经济产业大臣西川康稔、农林水产大臣宫下一郎和总务大臣铃木纯司已经向首相岸田文雄提交辞请。较早前，岸田文雄在国会众议院否决针对内阁的不信任动议之后说，事件极其令人遗憾，又宣布今日会公布新人事任命，以挽回公众的信任。日本传媒报道，属于岸田派的前外务大臣林方正将会接任内阁官房长官，经济产业大臣由无派系的前法务大臣斋藤健担任，总务大臣和农林水产大臣分别由麻生派的松本光明和深山派的坂本节志出任。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日偏东风。展望听日风势微弱和温暖，星期六北风增强，日间气温显著下降，星期日朝早寒冷，市区气温在12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星期一朝早仍然相当清凉。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 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550点，升322点，总成交金额81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84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59点，升8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12元，升5元；万物云25.9，升8.5；阿里巴巴70.35，系升9.5；友邦保险65.6，升2.5；比亚迪股份208.2，升4.8；小米集团16.08，升5.4；美团84.1，升0.9；药明生物29.35，升1.35；建设银行4.52，升4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6，日元142.36，瑞士法郎0.87，加元1.349，人民币7.174，英镑对美元1.264，欧元对美元1.09，澳元对美元0.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22。日经平均指数报32786点，跌125点。港金报18920元，升4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31.44美元，卖出203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早晨，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两边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就去到卫理道。西隧九龙入口排到擎天半岛。东隧九龙入口去到利安苑，狮隧沙田入口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去到小沥源。路面情况，港岛区干诺道西天桥去湾仔，近住上环消防局一段车多。

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就是这个环节，因为可以跟我们晨光的听众朋友谈谈的。今次接通电话的是第一次打通电话的朱小姐。 朱小姐早晨。 早晨朱小姐。 早晨。 你好早晨。有什么跟我们分享一下？ 是啊，今天我爸爸90岁生日。 喂， 生日快乐。 Uncle 生日快乐啊。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多谢多谢你们，感恩你们。 是。那怎样跟他庆祝好啊今天？ 今日我同妹妹一阵会同佢去饮茶咯，同妈咪。咁就今晚咧就我哋约咗啲亲戚，因为佢哋爸爸间唔中都会话，我约呢个饮茶，咁去饮茶。咁有时佢哋都可能会外游啊，或者有啲时间上唔方便咧，咁不如今日约埋佢哋一齐食个晚饭咯， 一定要啦！90岁生日咁大件事啊，好开心噶嘛！ 有冇真系摆多几围啊？今晚 原本系嘅，不过后屘都系食个饭啦， 食个饭啦， 大家亲戚系咯， 最 close 嗰啲一齐食个饭啦，系嘛？ 系咯，大家系咯。 哦，爸爸都好精灵喎，叫咩哥啊？我想问啊，吓、 通常佢啲街坊叫佢做猪伯啦， 猪伯，猪伯生日快乐，猪伯。 喂，咁佢平时依家九十几岁，朝头早仲会去饮个靓茶，神个靓运，跟住就即系去咁样去运作噶，每一日 一定啦，老人家一定要做呢啲嘢，佢好乐天噶，佢 乐天好啦， 佢系啊，佢同妈妈两个朝朝都去饮茶。 两公婆咁啊，拖下手仔啊，即系有咩？ 我哋后生，我都咁嘅岁数啦。系佢哋后生嗰阵时都会搭膊头行街噶。 哎呀，好 sweet 啊！ 好 sweet 啊，真系。 希望好多香港嗰啲年青朋友啊，唔好介意咯，一齐都系要尊敬长者。 要啦，梗系要啦。 好 sweet 咯，系啦。 喂，阿朱伯嗰个健康之道，你有冇可以透露少少俾我哋啊参考下？ 话冇得顶啊！我谂在座咁多位唔及佢啊，医生都话佢叻过我， 系 啊，冇啊， 系咪啊？ 三高都冇啊， 三高都冇喎、 啊。 最近喺医院检查过啊，咁样真系冇啊，血糖啊乜嘢，三高真系冇啊，好犀利好啦。因为佢爸爸平时好乐天嘅，佢。系咯，天跌落嚟当被冚， 呢个最重要嘅一个因素啦。 个个都系要啊，系啊。 唉，啲仔女孝顺啊，梗系天跌 落嚟 当嘢，唔系咁讲啊，我都讲认真啊。嗱，你谂下，爸爸90岁生日，你就特登打个电话上嚟电台，祝佢生日快乐。跟住爹哋妈咪都系好嘅。你系一个几好嘅叫 model 嚟噶，俾好等你头先讲咧，年轻一辈学习，我觉得咧系上一代已经有一个好好嘅夫妻。关系好让你哋吸收到一啲精华，原来爹哋妈咪都系咁 sweet 噶，我同我老公都可以咁，跟住再生火相传落去，咁咪好好咯，即系成个香港 成个家族啊，你哋本身都已经系一个好模范嚟噶，模范家族啊， 即系几好。你嗱，即系你当然又即系有啲缅甸啦，你第一次打电话嚟，但我都系清心直说，我真系好想赞咯。 多谢你啊，多谢你啊，我妹妹都系噶，佢都好乐天噶， 系咯， 咁你都系啊， 我哋一家人都系噶， 系咯，爸爸嘅影响，即系呢种性格令到全家人都系容易乐天， 乐天系长寿嘅秘诀，我哋都乐天啲先。 系啊， 多 谢你哋啊，感 恩 你哋啊， 唔好客气。今日咧拣咗呢首作品啊，近排咧喺演唱会咧都有唱呢首作品嘅，张学友啊，歌神张学友啊，你是我今生唯一传奇嘅，哇，90岁当然系一个传奇嘅人物啦 ，legend 啦，一齐听歌好唔好啊，朱小姐，多谢你电话 啊。好啊，我想有几句说话同爸爸讲啊， 请讲， 有冇时间啊？ 有， 我祝爸爸咧身体健康平安，继续活得快乐自在精彩。妈妈身体健康都系，佢哋今年 唔係 ，sorry， 今個月都係佢哋 anniversary 啊。 哇！ 係啊，係啊。 幾多週年咁？哇！呢啲又要數翻，唔知係乜嘢？銀婚啊，係咪？ 加咯。 哦，六十加，即係過咗銀婚啦， 過 咗 咗啦， 過咗銀婚啦。 新婚我哋有同佢擺幾圍嘅。 哇！ 係啦，銀婚就冇啦，係啦。 好啊，喂，無論點樣，即係都係祝福你哋成家人都係日日都開開心心，好嘛嚇？ 多謝多謝，多謝你哋。 好，聽歌啦。拜拜 拜 拜拜拜拜 这个主意 是我今生唯一传奇啊！咁啊，学友嘅作品啦，哎，嘉明可以同阿李嘉仁医生都讲声生日快乐。 佢都系一个传奇嚟噶，我哋晨光第一线之友，哇，咁多年嘅忠实朋友啦。其实寻日咧就系李嘉仁医生嘅生日正日， 生日快乐！ 今日都同你讲声生日快乐啊！ 都要讲呢个啦，啊，近排生日嘅你咧，有生日快乐啊 ！Happy birthday， 身体健康，百毒不侵。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金。 今朝咧，我哋晨光大学就有阿咪咪同我哋倾下偈啦。咁啊，讲咗啲嘢都又系几 wow 嘅。佢就讲咗其实好多果皮咧， 系咯。 是食得嘅， 同埋佢话真系有人试奇异果皮啊， 系奇异果皮，我都听到就眼擎擎咯， 即系食完之后系好啊，都有维他命 C 啊，系啊，同埋佢话抗氧化过百倍啊，系啊， 但系佢嗰啲毛毛点样搞咧？ 咁佢哋话有啲人咧就话头先其实佢都有讲嘅，就用个刷刷走佢，系啦，咁但系入边刷走咗嗰啲毛毛啦，但系嗰个皮嗰个 texture 嗰个口感咧，系咪个个接受到呢？个当然亦都系即系值得斟酌啦咁样。咁佢亦都有，其实我熄个麦之后咧。我同佢倾多咗几句嘅，咁就我就问佢喂，系咪芒果皮咁嗰啲得唔得啊？芒果皮其实都系一样系好高纤嘅一样嘢，都系有营养嘅。咁但系烹调咧亦都要有啲技巧啦。咁我再问佢，我话咧咁榴莲同埋呢个菠萝咧， 嗰啲尖端嘅 系啦，尖端佢话。原來都係有營養嘅嘢嚟嘅，咁當然就又賣個關子啦。遲啲晨光大學又會攞翻出嚟同大家講啊。下次個 topic 咧就唔係下個星期啊，我哋處理一下先。咁下次有一集咧就將會係講呢個唔係果皮啦，係果殼。 去咯， 果殼到 椰子又點樣咧？完全谂到点样处理嘅， 即系你细个皮你都谂到啊！ 做头盔咯， 系啦，做头盔即系啲人煮咗佢啊！ 嗰啲白色肉咧，即系好似柚皮咁样咧，我唔知系咪可以咁样处理或者烹 调。你 个 咩榴莲定咩啊？ 你头先我啲榴莲啊，其他嗰啲皮咯，唔知系咪咁样处理咧？咁啊，等你要听小白嘅环节啦吓。 系啦系啦，咁啊，等 Mimi 迟啲同我哋讲翻啦。不过今日既然佢都讲开嘅时候咧，我都忽发奇想，原来都有啲果皮咧，其实原来几容易去到处理嘅，其中一个火龙果皮。 哦， 火龙果皮其实佢咪好似即系火焰咁，有啲皮啊片晒出嚟咁样嘅，咁嗰个当然系我就唔会攞嚟食啦。但系你打开咗嗰个拎咗个火龙果肉出嚟之后咧，咁个皮其实本身咧佢仲有一层好厚嘅肉喺度嘅，咁我哋一般都系疏忽咗而就咁抌咗佢嘅，咁皮嘅话咧，你就可以用呢一个嘅匙羹去刮佢，刮刮刮刮刮咗一层嘅蓉，以及咧就仲有啲肉喺度嘅。咁个皮咧，其实原来亦都可以咧就加啲盐啦，亦都加啲醋啊，甚至乎你自己做其他适当嘅调味之后咧，亦都系有一个好丰富嘅纤维嘅食物嚟嘅。原来啲地方更加会中意攞呢一啲嘅叫做果皮咧，去到当系冷盘或者甚至乎系甜品咁样去到俾人食嘅。咁所以你话果皮咧都有几多唔同嘅新鲜配搭吓，我又谂翻你以前有一间嘅铺头咧，嗱呢个就唔系皮，呢个就叶啦，香蕉叶。其实东南亚有好多嘅菜式咧，佢哋会用香蕉叶包住去到烹调嘅。 系啊，好似我哋食糯米鸡嗰块叶咁。 冇错啦，咁啊将嗰个就荷叶啦。系啊，咁佢哋就直头攞香蕉叶去到包住去到做嘅。譬如印尼有好多小菜亦都会用呢个烹调方法啦。佢哋就算如果唔用呢一个香蕉叶去到做烹调嘅话，佢哋中意用香蕉叶咧去到做碟啊。所以令我谂翻你以前有一间铺头就专系就用香蕉叶就做个碟，然后你咧就成块叶就抌。抌咗佢，咁就得噶啦。咁可能有啲人會覺得係浪費啦。咁但係又即係大家睇法唔同嘅。咁但係香蕉的而且確東南亞地方咧係非常之受歡迎嘅一種嘅食材又好，或者係器皿都好啦。 我的享樂時代。 咁今日咧同嘉明咧讲下金球奖嗰首啊，系啊， 享乐时代都系好开心，因为近排有好多好戏睇， 系啊系啊，咁有好多唔同嘅叫做已经得奖啦咁样，咁我睇到最叫做贴啲咧就系呢个尼古拉斯丁基治啊，迟啲都会上啦呢套戏咁样，咁话咧呢个演出咧都系佢人生入边咧即系几开心同埋几成功嘅演出，而往后咧可能有机会佢拍多一两部咧佢就适应啦咁样。 感觉上我觉得咧佢呢几年都几扯啊，同埋佢都开始识得笑自己嗰一种嘅手法咧， 系 我感觉到佢真系想退休啊， 系啊，有少少自嘲咯，如果你有睇。 佢其實上一兩部電影嘅時候，你已經成日睇到佢話哇好老道喎、或者好成喎咁，但係其實今年你會見到咧金球獎啦，2024啦，咁都有好多，譬如之前奧本海默啊，或者咧呢個芭比呢部電影咧，都有好多提名啦，好多獎項啦等等嘅、有機會。 係啊，殺曬，因為咧其實今年咧淨係睇芭比呢套戲咧，都已經係搶咗好多嘅眼球啊。 係， 因為咧佢除咗嗰個提名嘅粒數係最多之外咧，佢嗰個唔同嘅層面都係相當之豐盛啊！即係除咗最佳電影當然有佢哋份之外啦，啲主角啊，甚至乎咧純粹係睇啲歌咧，佢一套戲可以囊括咗係三首歌嘅提名。 哇！好勁喎，呢個真係好似嗰只碟啊，必須要 係咯， 必須要珍藏下。哇！大佬真係好耐未有一套戲，除咗你話再數後少少，譬如去到 La La Land 喎，已經係先係一隻歌，一隻碟入邊幾隻歌可以有份提名咁樣。 所以今次佢呢一首碟入邊除咗係 Billie Eilish 嗰首比較慢啲嘅主題曲啦，另外有 Dua Lipa 嗰首跳到好行嘅主題曲之外咧，連啊賴恩高斯靈主唱嘅 I'm Just Ken 都係其中一首係喺金球獎當中有提名嘅一首電影作品嚟嘅。不過另外咧，我覺得今次一個新加嘅獎項咧，都係幾受歡迎嘅、或者大家都會幾關注嘅，就係賣座電影大獎啦。咁其實雖然投票就唔關我哋事啦，但係八部嘅提名電影當中咧，其實我都覺得已經跑出咗啦。 因為佢哋本身都好賣座，頭先有講啦，即係澳本海默啊、芭比啊等等啦，係 啊，但係講真咧、其實喺八部嘅提名電影當中咧，如果真係純粹以賣座嘅程度嚟講， 你中意邊部啊？ 對唔住，一定 Taylor Swift 殺曬、因為佢咧係被譽為係戲院業秋季票房嘅救星。 係啊，係啊，因為秋季咧冇乜大節日啊，喺歐美市場咁樣啦，咁所以呢個都幫得到手嘅。咁卡通片亦都有呢個超級馬里奧呢個代表啦。咁啊，主要角度仲有卡通片，仲有蜘蛛俠啦，嗰、那個多元宇宙嗰一套啦。咁啊，我自己又中意 John Wick 嘅，其實老老實實。但係咧今年咧影帝方面咧呼聲最高啦。咁當然啦，金球獎咧係分劇情片組同埋咧呢個喜劇組嘅咁樣。咁啊，你話我自己就真係中意馬田史高西斯呢個三個幾鐘 鐵三角啊， 呢個咧叫做泌尿器啊，即系你要忍， 冇得去洗手 间。你嗰个泌尿科啊，得唔得？因为佢成三个半钟头有多啊，有多。点解有多咧？你头搭尾啊，连埋啲 trailer 咧，同埋咧，我想讲咧，个调子啊，呢个花月杀手咧，系真系极慢嘅。但系咧，虽然极慢咧，但系好好睇啊！呢套戏 嗱，跟翻呢位大师级嘅导演所 讲，系啊，因为马田史高西斯从来都系即系我中意慢就慢咯，我大师嚟。 咪就 係 咯， 係咪先？ 佢都挑戰翻大家睇慣咗串流平台嘅你，你可以連追劇煲七個鐘頭，睇翻一套三個鐘頭嘅戲有幾難？ 係啊，即係當一個三個半鐘頭嘅戲咧，演員真係好多發揮噶，眉宇之間啊、小表情啊、小動作有好多可以演出咯。 係啊， 其實好多特寫都係特登俾迪卡比奧噶。 係咯。 即系，唉，我觉得即 系做演员。咁如果俾你系一个导演，有迪卡俾我做你嘅演员，你都俾多啲特写机会佢啦。 咁啊系，但我想近距离见到 Taylor Swift 多啲，点解？ 我都好想。 咁啊，大家拭目以待啦。究竟啊，到时啊，颁奖嘅结果会系点啦？咁啊，有机会咧，都喺晨光第一线咧，同大家一齐跟进下啦，宣布下咧，宣读下。 今年1月6号香港时间7号就会公布啦。